同负责任咁样喺耶路撒冷实施法律同秩序，并且保障各宗教嘅信仰自由。教宗方济各呼吁停止冲突，认为暴力只会产生暴力，呼吁各方尊重耶路撒冷嘅多元文化信仰。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同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南风4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16公里；东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早晨，各位听众，6:07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仲有个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今日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老师先同你哋讲声早晨先。2021年嘅5月10号啦，咁啊，5月10号啊，又系一个星期嘅第一日啦，工作天第一日啦，星期一嚟嘅。咁啊，如果你系 DSE 嘅考生嘅话咧，喂，今日考啲乜嘢咧？Bio 考呢个生物啊吓，咁啊，综合科学生物，咁啊。唔知道大家咧喺呢个生物上边咧有冇好好地学习一下啦，咁啊都几得意嘅。即系我以前咧都有读过 bio， 咁啊发觉都有几多好玩嘅嘢嘅。咁啊抱住玩半玩半读嘅心态咧，咁啊自己学嘅科目咧就会有兴趣啲。咁啊读起上嚟嘅时候咧，应该咧会系开心啲嘅。咁啊唔好成日谂住为咗分数嘅，系嘅。考试无可厚非，有阵时都系为咗分数咧去到读嘅。咁啊，老实讲啊，譬如数学嗰啲咩 form two 读嗰啲咩 sin cosine tangent， 你买罐头你都唔会用啦，系咪先？咁但系你学咗之后咧，譬如生物咁样啊，学咗之后到而家咧，就算我睇嗰啲咩生物纪录片啊、大迁徙啊，你又发觉咧，好彩以前我读过生物啫。 即係都有幾多人去問啊？點解佢呢只嘢會有啲咁樣嘅情況嘅咁樣？咁你簡單啲又可以話到俾人聽。咁都係當興趣咁樣學嘅話咧，啊又有幾得意嘅一種體會啊！早晨啊，咁如果你今日要考試嘅話，要加油備心機啦嚇。出邊2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1%啦。朝早嘅時間咧，太陽都已經光曬啦，快啲起身啦！ 晨光每日一格。 无论系读书、翻工定还是考试咧，好容易有个心态就系立啊！咩叫立呢？嗱，礼拜六日咧，如果你系考试嘅话咧，通常最正路嘅做法，即系经验所谈啦。通常礼拜六日咧，都系会俾自己就继续坐书嘅，咁啊都系坐到个人牛牛地，去到礼拜一嘅时候，哎呀，你发觉又到礼拜一啦。事实并唔系咁嘅，其实礼拜六日应该轻松下嘅，之前都提过你啦。咁如果你真系，哎呀！唔记得攞时间去到休息嘅时候咧，真系太搏命啦！搞到星期一个人咧唔系好精神嘅话咧，唔紧要啊，听住晨光啊提你，而家咧都应该咧就系保持翻一个咧就战斗嘅心态啦。星期一啊嘛，咁如果你文科嘅话咧，今日都可以 hit 咁啊，可以咧就系如果你文科嘅话，今日 hit 嘅时候咧，你可以咧一半咧就读书，一半咧就揾啲自己中意做。轻松嘅嘢去到咧就做下，咁啊保持住一个战斗嘅心情。如果你今日考败嘅话咧，咁更加今日要保持住一个战斗嘅心情。咁啊叫作战埋今天啦。咁啊考完呢个败之后咧，听日又轮到文科班嗰啲中国文学咧要继续加油啦吓。咁啊所以咧有阵时都要保持住一个战斗嘅心情咧，先至可以令到你手头上嘅工作咧做得好噶。如果你发觉个人立咗嘅话咧，拍一拍自己块面，去洗个面都得。 过去谁在怨你？谁在怪你？不欣赏你？有我全力撑你，还撑也撑得起。When you start to doubt your way, don't give up, don't lose your faith。勇气如像氧气，只要深呼吸深入。What you gonna do? Hey, hey now, we gonna make it through. Just keep on, fight on, son. 亦有他的理想 You gotta just keep on, fight on. 争取拼都不必退让每句挫折每句刺痛其实你也有你的必杀伎俩 Keep on, fight on, you gotta be strong Can't ever let them get you down Don't back down now怎敷衍你？你也无谓记挂，无谓悲观，或失等传奇。Every time they put you down, pick it up, come back around。我会常在怨你，深信当初打不死的你。Hey now, what you gonna do? Hey, hey now, we're gonna make it through. Just keep on, fight on, 谁亦有他的理想。You gotta just keep on, fight on。去挫折，去刺痛，沉住气，你有你的必杀伎俩。Keep on, fight on, you gotta be strong. You gotta be strong. Never let them get you down. 有梦想，但偏偏被称为废青。理想嘅蓝图，最后边个继承 ？Never back down, never head down， 仍然充满憧憬，身处现实 ，still keep on fighting。太多次被忽视，一次再一次牺牲，唔甘心被歧视，想知道今次分身。向着冇铁制，唔使担心，受过你指挥，跨过界限，就算要蚀底。快放喺边啲跌低，喺边度起翻身。Here we go。 Just keep on fight on， 谁亦有他的理想。You gotta just keep on fight on， 抛开你那渺小的软弱，面对挫折，面对刺痛，其实你也有你的必杀伎俩。Keep on fight on， you gotta be strong。 这首歌咧都提到你可以咧 keep on fight on。即系 头早问你呢首歌边个啊 ？J 风。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各位 DSE 考生入考场之前，梗系要作好准备啦。除咗心理准备之外，你仲要确保自己身上嘅响闹装置，好似手机啊、电子手表等等，唔会发出任何声响。记住啦，我系林慧。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一个星期嘅开始，当然希望大家可以健健康康，有强健嘅体魄，先至可以精精神神咁样开展新嘅一个星期噶嘛。疫情持续咗好一段时间啦，人心惶惶，大家咧可能都减少咗出街啦，成日留喺室内嘅环境，冇乜机会吸收阳光嘅话咧。身体仲系唔系可以制造足够嘅维他命 D 呢？根据专家研究，人类每日都需要摄取600IU 嘅维他命 D。不过其实维他命 D 不足系非常普遍嘅问题嚟噶。香港大学喺2017年嘅时候发表嘅研究就话啦，有超过90%嘅香港人原来摄取维他命 D 都系唔足够噶。大家都知啦，钙质对骨骼系有益嘅。不过原来维他命 D 都一样可以帮手保持骨骼健康的。单单摄取大量的钙质并且没有足够的维他命 D 的话，身体原来就只可以吸收到平日所能够吸收的一半钙质。所以钙质和维他命 D 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地依赖着大家。另外维他命 D 在调节细胞生长、神经肌肉功能和免疫功能方面都有很重要的作用的。很多人都觉得要吸收维他命 D 即是应该晒多些太阳了。其实这个想法是对的。人体里面大部分的维他命 D 都是经阳光照射皮肤而产生的，只有小部分是从食物摄取的。有专家就说，只要每日在温和的阳光底下晒10至15分钟，就可以摄取足够的维他命 D 的了。不过可能香港人真的太少在户外活动了，再加上现在这一排疫情肆虐，大家都尽量留在室内，留在屋企，维他命 D 不足的情况就更加严重了。那到底留在屋企隔着个玻璃窗晒太阳又得不得呢？原来我们一般能够接触到的阳光当中是含有两种紫外线的，分别是 UVA 和 UVB， 而其中 UVB 原来是不能够穿透我们日常用的玻璃的。不过 75% 的 UVA 就可以穿过玻璃了。所以即使你在家隔着玻璃窗晒太阳的话，皮肤其实是不可以获得制造维他命 D 所需的 UVB， 只是会不断地吸收对人体有害的 UVA。咁到底有咩方法可以摄取多啲维他命 D 呢？其实可以透过食物嘅营养而吸收啊。第一，可以选择食用油脂较高嘅鱼类，好似沙甸鱼啊、桂鱼咁样，就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D 啦。其次，亦都可以饮牛奶或者食乳酪，每100克嘅牛奶同埋乳酪就有大概188克嘅维他命 D。不过不同口味和不同种类的牛奶或者乳酪营养含量都会有不同的，大家记得看清楚食物标签才好买啊。第三，就是可以在野菌类当中吸收了。野菌即是菇类，就好像人类一样，透过接触紫外线可以制造维他命 D 的，所以在烈日底下生长的野菌都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D。虽然我们未必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缺乏维他命 D， 不过多些吃一些有营养的食物对身体都是有益处的。总之就记住均衡饮食，均衡营养，你的身体自然会越来越健康，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精彩的了。 忐忑的旅程，几多不对劲，不小心跌倒，即使不见到身边的美图， 珍惜的友情，不带着同情，心中的眼睛即出光如影，我照样全情。 理想的人生再看重那一种国度，踢走着外影着困难也不敢懊恼， 兜转的过程总拼命完成，天生的信心起身不会等，只会向前行。 理想这人生再看重那一种角度，踢走障碍迎着困难也不敢懊恼， 用最清晰的爱联系你我在同行，每刻亦精彩， 歌与爱同在。一由早嘅时候，你发觉星期一咯，你会唔会缺少咗啲爱心去到关心其他人咧？如果会嘅，唔紧要，唔想跌咗啫嘛，执翻啲爱心啊，摆翻喺心口嗰度，咁啊继续关心其他人啦。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公开试必然会惊，但系惊会唔会令到你攞到高啲分呢？会噶嘛，所以考试好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系梁荣忠，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的而且确年轻嘅一辈，甚至乎系譬如 DSE 考生啊，或者唔系考 DSE 嘅年轻人啦、啊，都好需要我哋去到关心嘅。有时好容易咧，就因为读书嘅压力啊，或者朋辈影响，令到自己个压力咧就好大嘅。个人咧要成日保持住好得正能量，好开心咧。有时候做长辈都要咧，就系多啲了解一下，到底佢哋嗰个压力嘅指数水平系点样咧？咁样。当青少年遇到情绪困难嘅时候啦，咁如果做长辈嘅，最好咧先调整一下自己嗰个嘅心态。要噶，要噶，要噶，因为好多时咧就。一个唔觉意好容易就变咗猛姜咁同佢讲，佢冇心机同你讲啦，系咪？我哋应该运用啲适当嘅技巧啊，同佢哋一齐咧喺呢个情绪上面就揾一啲适当嘅位置咧，咁啊调整下佢，咁啊问题就可以解决噶啦。都有啲重点噶，首先我哋一定要俾信心佢 我相信他们可以解决到问题的，他们有这个能力的。幾多咧？就同佢哋一齊發掘一下一啲嘅可能性，然後同佢哋同行，就唔係話下下幫佢哋做曬嘅，又唔係由得佢咁樣。咁呢啲咧都係要有耐性嘅、哦，要俾人，要俾佢哋知道咧。喂，其實你成個嘅身處嘅環境咧，好多人支持嘅，無論係老師啦、家長啦、朋友啦，大家咧都係同喂一齊行啊，係咪？亦都要教導佢咧，有一個冷靜嘅情緒，先至可以。叫做咩啊？将呢个危机解决啊！所以咧，当我哋同佢倾偈嘅时候，喂，原来都有啲法宝嘅。呢法宝系咩咧？有阵时佢话：，唉，好辛苦啊！你咧要将呢个重点咧都话俾佢听。嚟，佢听到年轻人讲：，哇，真系好辛苦啊！你个做法咧就系同佢讲：，啊，系啊，哎呀，我都明白你真系好辛苦啊！咁样，即系试下咧揾啲位咧，就唔好咁突啊，净系重复佢。问翻话重复佢嗰句好辛苦啊咁样，又或者佢话唉都唔知点算好，跟住你又同佢讲翻系啊呢件事咧都系真系难搞嘅咁样。第一件事咧，你要俾啲年轻人知道咧，就系你同佢咧个角度系一样，咁啊好容易咧就会产生呢个共鸣啊。有咗共鸣啊，易搞好多啦，系咪？有咗共鸣，佢起码都听你讲啊。所以咧，我哋咧都要记住简单啲啊，回应佢，尽量咧亦。即系大家都系噶，个个长辈都系噶，发下牢骚咁样，年轻人都系一样噶。即系有阵时生活压力大咧，都要发下牢骚嘅。同佢倾偈嘅时候咧，尽量即系 soft 啲，好似朋辈咁样倾偈，听多啲佢讲嘅，咁咧佢就系肯愿意咧，就系同你越嚟越分享得多噶啦。佢哋成日咧都喺度叙述自己嗰啲无助嘅经历嘅时候咧，其实亦都系表现出咧佢哋啊都有脆弱嘅一部分嘅。咁嗰个时候咧，那个情绪咧，我哋就要特别咧就系关注啦，尽量咧就同佢哋俾佢宣泄咗先，抒发咗嘅压力出嚟咧，咁啊佢哋都会自己觉得嘅舒服好多噶啦。其次咧就系慢慢咧就谂啲方法同佢一齐去到解决，咁啊佢 feel 到你咧，喂帮手、哦，真系帮到手、哦，咁啊以后有啲咩咧都自然会揾你噶啦。所以咧第一样咧。做家長啊嗰啲最緊要就係咩？最緊要就係有耐性，千祈唔好咧佢一話，唔知點算啊，跟住佢就喺度話啦，啲阿爸阿媽或者我自己阿爸啦，都喺度話，喂，我細個都係咁啦咁樣，呢啲説話咧就好罩忌嘅，係咪？年代都唔同啦，係咪先？咁所以咧有陣時啲嘢，即係自己都要盡量啊放開啲，盡量咧就同佢一齊去到咧就處理啲問題嘅話咧，咁啊佢啲正能量就會越嚟越多，佢正能量越嚟越多啊嘛，正能量互相影響噶嘛。你自己都越来越 happy 啦。 谁人无事跳过来，留言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答，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到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来再感受我吧。平庸着正化形态，分享每日随便走街，我十街整餐后若然大嗌，无恐也全被放大。无时着进化神态，演出拼命投入，有笑我眼睇，好感证实全用晒，重整我留得放大。平常人像我，如整亲来忍痛也难过。谁人发现我太烦？算见多反眼，来提我主角有限，勉强再过关，多尴尬都扮作乖，不敢释出怪男孩，任事物将我活埋，重拾内心不枷锁，不假思索，放开做人，放心任人猜。 红军呢只歌咧，哎呀个歌名即系大家黎少整亲啊！唔系嘅，咁你即系唱整亲啊，即系提你唔好整亲咯。即系你喺街见到危险个牌，唔系大家黎士啊嘛。你见到危险个牌就唔好行过去，咁咪唔危险咯，系咪？好啦，六点半啦吓，听埋新闻报道翻嚟之后，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有边个陪住你啊？系咯，有白卷路陪住你啊！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为了令到自己朝早不要咁赶时间，建议你都是前一晚执好晒要用嘅嘢，例如是文具啊、准考证啊、手表、备用电池、零食等等。需要嘅话咧，可以带埋啱自己嘅护身符，加强信心噶。我是白元浩啊，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白宫疫情首席顾问福奇认为，当局毫无疑问低估死于新型肺炎的人数。福奇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被问到华盛顿大学日前公布的研究估计，全国超过90万人死于疫情，远高于官方公布的50万1千多人。福奇回应说，90万这个数字较他认为的多，但是毫无疑问数字被低估。白宫应对疫情协调员齐恩慈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透露，58%美国成年人已经接种最少一剂疫苗，认为美国的疫情有好转。总统拜登早前定下新目标，去到7月4号独立日前，为全国70%的成年人注射最少一剂疫苗。但是近期接种率下跌，当局正是透过不同的方法鼓励民众打针。尼日利亚中北部尼日尔州发生沉船事故，造成28人死亡，另有7人失踪。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紧急部门负责人说，再有大约100人的木船在一条河运行的时候撞到河入面的树桩，导致船身损毁，木船之后沉没。救援人员已经救出65人，并且打捞出28具的遗体，搜救工作仍然继续。回来本港，有团体收到外佣求助，指被雇主强迫接种新冠疫苗，亦要签下协议，表明自行承担健康的风险。有飲食业工会亦都接获求助，有长期病患员工要自费看医生，证明不适合接种疫苗，但是只获发3个月有效的证明。医管局员工阵线说，越来越多人主动要求医生签发不适合接种的证明，批评政府将释除病人疑虑的责任转嫁到医护人员，破坏医患关系。劳工处表示，政府鼓励外籍家庭佣工接种疫苗，以及在履新前做病毒检测。如果雇主因为家庭的需要而需要求外佣检测或者接种疫苗，应该同外佣磋商，并且考虑外佣的需要和情况，作出合理同双方同意的安排。教协调查发现，大约40%受访教师有意离开教育界，当中近20%人计划辞职或者提早退休。有意离开的教师当中，70%指是主因是政治压力日增。教协要求当局和个别建制派议员立即停止政治干预，以恢复教师的信心。教育局回应说，每一个学年教师的流失人数有一定浮动，属于常见现象。每年的全港教师调查，教师流失率维持稳定，教师可能基于不同的原因离职。局方又指，有组织在网上进行问卷调查，样本和业界人数相差极远，没有列明取样的方式、回应率和核实身份机制等。局方未能够评论调查的代表性和可信程度，提醒社会人士要小心考虑，以免被人误导。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同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3-0-6-2-4-7-0-0 睇住应该是2-3-3-1-2-3-3-4 咦这个不是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热线电话2-3-3-1-2-3-3-4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第35-36季现正接受申请截止日期6月17日下午5:30 想了解多些预约专人讲解协助填写申请表格打来2-3-3-1-2-3-3-4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们一直以来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给你 真系所谓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又打通咗俾崔杰彤啦！你好啊，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你好啊，朝头早啦吓，个个都醒晒啊，而家。 喂，我记得咧，你屋企系咪有啲家姐噶？我有冇记错？我有冇记错？我想问。 有啲咧。D 咧就應該係3-10，我啊得2嘅啫。 哦，咁都唔係，咁我都冇記錯啊，都係有家姐啊， 你冇記錯 一個添，係啊。我因為咧，今朝咧，我想同大家講一個研究啊，就係美國嘅研究。 做咩啊？ 咁佢咧就講到話兄弟姊妹咧就扮演住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咁點重要法咧？就係幫啲小朋友咧可以塑造到個人嘅性格嘅。咁佢話咧兄弟姊妹嘅關係。就是可以學習到怎樣跟人相處所以呢有弟弟妹的哥哥姐姐呢就相對會較有同理心的所以呢其實跟我和你呢就好像沒什麼關係了因為我們是做弟弟的 不是、哦、我又不覺得兩個姐姐很有同情心為什麼由弟被他們蝦到大、哦、 喂我正想說、哦、我都覺得我哥不是、哦、 是啊有沒有搞錯啊 不过呢我哋听埋佢点讲先可能我哋嗰啲係孤例嚟㗎啦。 係啦 普遍嚟讲都有同 一定係。 佢话有研究呢更加特别发现啦有妹妹嘅人呢通常都係较坚毅同埋有较好嘅溝通技巧嘅。咁、你就唔能够攞你两个家姐嚟讲啊唔係喎你可以攞你大家姐嚟讲喎。 係 喎、哦。因为你二家姐都算係佢妹妹啊。 咦係喎、哦、大家姐我大家姐最幸福原来又有阿妹又有細佬喎、 哦。係啊 恭喜佢啊。 坚毅啲同埋有较好嘅溝通技巧啦。嗱你唔需要再评论你家姐啊。咁佢话进行研究嘅阿教授呢就话啦比起有哥哥又或者有細佬呢妹妹通常即係有妹妹呢通常係会鼓励家庭嘅成员呢就更加开放溝通嘅即係有个細妹喺度呢就可能大家都会觉得会想溝通多啲啦或者可能会呵护阿妹多啲啦。 咦你阿哥都有个阿妹啊係咪 是啊我都不想评论我哥啦我們都讲返个研究啦。咁佢呢就话会为屋企呢带嚟一股凝聚力令到屋企人呢就更加和谐共处嘅。咁同埋呢佢话男仔通常呢天生都唔系咁容易会表露自己的情绪啦、即系冇咁善于表达啦。咁所以好多时候如果屋企有个妹妹喺度呢就更加能够敞开心扉即系可能阿妹嗲下或者阿妹倾下偈呀咁样聊下。 哥咧，阿哥又会哇即刻同阿妹倾下偈啊咁样嘅。 我自己都觉得咧，如果系有妹妹喺度咧，哥哥嗰个身份咧会好啲。我见我而家即系两个都系仔仔嘛，两个仔仔个沟通方法咧就即系唔系用把口噶。佢哋都系暴力啲嘅，即系阿哥有阵时唔妥佢咧，行过去侧边咧，借啲借啲耳咧，又中佢一拳咁样。 我明啊，咁所以咧，今日呢个报告咧就系话俾小白听，你会唔会考虑生多个女啊？ 唔会啦， 家庭更加和谐喎。 够啦，够啦，你见我弟弟个样都成个阿妹咁嘅样，你就知已经够啦。 咦，又系，真系好搞笑啊！你特登扮到去女仔咁啊，定系点样咧？定系佢性格咧，真系比较内向啲啊，或者温文啲，所以个样咧都女仔啲咧。 初头咧，我都以为佢系温文啲嘅，我谂住两兄弟应该系一动一静啦。哦，原来都唔系，定系唔知俾阿哥分途咗之后咧，哇，个细嗰个咧蜘蛛侠咁样。喺屋企可以周围爬，好好冻喎。佢仲可以， 冇办法啦，佢要保护自己嘛。 系啊，你讲得啱啊。所以呢一方面，我觉得影响真系好大。我原本觉得佢系静静地嘅，但系而家我发觉佢咧都非常之嘈，同埋非常之活跃。隨時有過於呢個阿哥更甚添，我覺得。 所以其實冇所謂啦，即係就算有冇兄弟姐，即係係阿哥啊，係細佬妹都好啦，即係一家人自己喺度融洽相處都已經好開心噶啦，我覺得。 其實係嘅，咁啊最緊要咧就開心心啦，係咪？溝通咧用把口就最好噶啦，係咪？ 好啦，星期一唔俾壓力你啦，我哋一陣再傾啦， 一陣再見。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准备工作，相信你哋都做得足。不过有啲嘢千祈唔好做多咗啊！记得入到市场之后，唔好影相，同埋唔好放上网呃 like， 否则可能会被扣分，甚至降级噶。呃 like 呢啲嘢，等成绩出咗先啦。我系 Kitty 崔洁彤。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百科。 啊，头先咧，崔洁彤问我嗰个问题，我都冇答到。啊，点解弟弟啲头发咁长，仲要长到扎边咁样咧？纯粹系因为我个人觉得，啊，佢长头发几好睇，咁所以出世之后咧，啊，都冇帮佢咧，就系剪个头发，咁所以头发咪长咯。咁啊，扎边又觉得佢几好睇，而家兴啊嘛，系咪？好啦，讲翻我哋晨光百科。揭嘅時間咧，喂，有一種嘅天然現象咧都幾得意啊！我揾咗啲咧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唔知道大家咧喺冬天嘅時候咧，會唔會啊趁住冬天就會去其他唔同嘅地方咧？北歐啊，美加啊，好多咧就係或者中國北部啊，都係好凍嘅地方嚟嘅。有一啲嘅天然現象咧，好奇怪，亦都好靚，淨係呢一個咧寒冷嘅天氣咧先至見得到。北海道亦都系我自己其中一个咧，好喜欢嘅地方。就算系冬天嘅北海道，譬如零下十度，或者咧佢哋有阵时冻嘅时候咧，都非常冻，特极端例子都会去冻到咧就零下二十几、三十度咁样，嗰啲好极端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你话喂，一般嚟讲咧，其实佢零度啊、零下十度啊，对佢哋嚟讲咧，如果冬天嘅时候都算系正常。有啲嘅天然现象咧，就真系咧要喺冻嘅地方。先至咧系可以见得到嘅，啊呢一种嘅天然现象咧就同星矢好有关系。星矢系咩啊？咁样系啦，即系嗰个卡通片集咧《圣斗士星矢》啊，入边其中一个角色就叫做冰河。冰河咧就好似系西伯利亚人嚟嘅，阿妈长眠咗喺西伯利亚咁，咩海底啊咁样嗰啲。咁佢咧嗰个同佢嗰个叫背景冇乜关系啦。不过咧佢有一招叫绝招，叫做钻石星辰拳。Diamond Dust 啊，即系呢个 Diamond Dust 啊，原来咧呢一个拳法个名咧就系嚟自呢一种嘅天文现象，叫做咧就系 Diamond Dust 钻石星尘。钻石星尘本身咧的而且确系一种咧几难得一见嘅天然现象嚟噶，因为佢有几个嘅条件咧先至可以见得到啊。咁啱咧，虽然世界各地冻嘅地方咧都会有机会见得到，不过咧啊，原来北海道啊，例如系近中部嘅北海道正宗嘅玉川啦、十胜啊，呢啲嘅地方咧比较上咧就有利嘅条件咧，去到令到呢一个嘅叫做天然现象咧就产生出嚟嘅。 好啦，呢、這个天然现象系啲乜嘢呢？啊，钻石星尘就要喺一定低温嘅环境底下，最好咧都系零下十度或者以下。好啦，喂，冻嘅地方周围都系啊，系咪？好啦，仲要咧冇风、啊，系完全冇风。即系如果我哋夏天完全冇风咧，就感觉到哇好焗啊！但系如果你谂下零下十度冇风嗰度咧，有一种咧系少少好似刺骨嘅感觉咧，就慢慢泛出嚟啦。好啦，好冻啦，零下十度咯，冇风咯，仲要咧系一个叫做好爽朗嘅晴天，冇风，跟住咧就好冻，仲要系见到可能蓝天嘅白云都唔要，蓝天最好咧就系喺呢一个叫做黄昏。或者咧就係好似而家咁啊！而家都過咗啦，黎明時段，即係太陽打斜射緊出嚟嘅時候咧，呢、這個亦都係必要嘅條件。而且濕度咧仲要係適中，太濕咧就唔係好好啦。濕度適中，大概70%几啦咁樣，70%几啊，80%啊咁樣。好啦，跟住嗰個視野亦都咧要喺超過1公里或者以上，即係能見度要係好高啦，濕度適中。在一些叫做太阳斜射的时段，蓝天冇风，零下十度，在这么多种的情形都符合了条件底下的话，地面的温度骤降，大气里面的水蒸气也都会形成了很细很细粒的冰晶，晶就好像水晶的晶，冰晶就会在哪里，就会形成在空气入面，我们的肉眼呢就会看到呢、啊、这些空气竟然间是可以停留在这个空气入面。由于那些冰晶停留在空气而且缓缓降落的关系，所以就会形成一个很特别的叫做天然现象，就见到呢就是太阳光，刚才说过蓝天跟着太阳光，太阳光一射到的时候，在光柱中间我们就会见到一点一点呢就是好像钻石的粉尘停留在天空那里慢慢降落，而造成一种很特别的折射和反光的效果。其中咧，例如在2015年2月啊，喺札幌某一日的早上，根据天气报告预测的当日就低温啦，冰点更加去到就零下30度添，基本上冇风，湿度合适啦。咁啊，随住一啲嘅雾川啊，即系嗰啲雾气啦，同埋啲穿云咧，就不断去到形成嘅时候咧，亦都咧就开始慢慢出现咗啲水气。太阳光一射上嚟嘅时候咧，哇，就有好多人见到咧喺呢一个空气入边咧，竟然间真系见到呢一个钻石星尘嘅难得一见嘅景象。不过咧，我自己去到呢一个北海道嘅时候咧，我又问翻住喺旭川嘅朋友咧，喂，旭川有一个景象叫做钻石星尘啊，你哋有冇见过啊？竟然间咧，有啲旭川居民异口同声同我讲，其实呢个咧就真系由细见到大，佢哋都已经见到厌啦。不过我咧就好想见一下，咁啊唔知道你又有冇兴趣见一下啲特别嘅天文现象呢？ 倍速手画，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慢一些可以吗？再一次感觉被装逼，可否一晚制别暂停，好好点算做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 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几多幸福感动画面都经已逝，无下忏悔，剩不上什么真心珍贵，一幅一幅温馨相片，一张一张逼真笑脸，下个春天总想到上个春天，我害怕人生消失自然，回头想一秒的结束，那一秒可以被控制，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作废，不想等到某日病危，欣赏早已错过一切，赶快赶快些，要赶快做疲累蚂蚁，踩了一次有只双脚恐怕停不低， 不过十倍速的读书有十倍速的就正啊，下班的时间可以懒惰嘛，不要这么想，读书十倍速的再读多一点嘛，不好康的习惯。现在出面27度，相对湿度 82% 嘛，我们自己即电台里面那个天文台的显示屏就没讲，不过见到那个电话那个天文台的 apps 弹出来就说天气炎热呢，大家就要注意补水啊，是啦，喝多两啖水要注意啊。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有机会带定把遮，点解呢？落雨就挡雨，阳光猛烈就挡太阳，以免天气影响心情，心情影响分数啊！咁多位考生，我是阿 O，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咁又讲下一啲有关于 IT 啊电脑嘅问题嘅，咁喺电话侧边咧，咁已经打咗电话俾呢位朋友啦，机构系统分析师阿图，早晨。 喂，早晨。 早晨啊，喂，上个星期咧咁都讲开呢个 WiFi 啦，咁我自己都有好多 WiFi 嘅迷思啊，特别咧就系、真系一个无论你屋企定还是系 office 嘅环境，好容易咧就系、用 WiFi 而唔够。嗰、那個 signal 強，即係個信號比較弱啊。咁遇到呢啲問題嘅時候，有啲乜嘢計仔可以令到啊唔同角落嘅同事或者屋企人都可以用到呢一個嘅 WiFi 嘅信號，又收得清楚嘅咧嚇？ 哦，咁首先當然要睇下你屋企或者公司嗰個嘅結構係點樣啦。如果有好多條柱嘅性嘅，咁可能就要再加配備多啲一啲發射器咧嚟到去加強呢個信號嘅。 嗯，點樣加強發射器啊？即係譬如我家裡已經有 LAN 線駁咗落去個路由器個 router 嗰度啦，咁個 router 係駁咗落去，佢係唔夠強就唔夠強，可能我買到最勁嘅，佢都未必夠公司嗰個位置咁強，咁我應該點做呢？ 咁坊間咧依家咧主要都興咧流行一啲叫做 Mesh WiFi 嘅 concept 嘅，咁就係其實透過無線嘅方式咧，將兩個嘅接收器咧做一個傳送啦，然後咧每個接收器咧亦都可以同其他嘅裝置咧溝通嘅。 哦，咁佢係一嚿好似 router 咁嘅嘢嚟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有啲似係一個 延伸器。 係啊，類似係一個延伸器啦。咁佢就係將譬如 A 佢喺 A 呢一邊咧加，即係有 A、B 兩個位置啦，可能睇下中間你有幾遠嘅距離啦。或者我哋可以用一個 concept， 就係可能喺屋企門口位啦，我哋可能裝咗一個 router 嘅，係啦，裝咗一個 router。 係。 咁可能我哋咧可以喺房嘅附近嘅一個，我唔知道，可能有走廊位啦。咁可以再加多一個一個路由器，咁而之間咧係可以溝通嘅。咁當你去到房嘅時候咧，咁嗰個路由器咧就即係你本來可能由房。由門口位接收的那個信號呢，你去到差不多房的時候呢，你就可以改在房的時候呢就做有個 WiFi 啦。咁咁樣呢就相對地呢個信號呢就會強好多啦。 咁算唔算係例如喺我門口一入去嘅時候啦，我行多大概可能1000尺嘅位置嘅時候，咁我就已經個信號係好弱啦。咁好弱嘅話可能又穿過幾埲牆，咁我就喺呢1000尺嘅中間嘅位置，例如500尺到嘅位置呢，我就裝咗頭先你所講嗰個嘅延伸 身氣，令到佢整個嘅位置可以都有一個嘅信號延伸到去唔同嘅地方，算唔算係咁樣咧？ 算啦，就可以即基本上都係一個咁樣嘅概念啦。 哦，咁佢呢嚿嘢需唔需要我再駁 LAN 線定係無線？我攞翻嗰個門口位嘅 router 個信號已經得㗎啦。 咁就係因為咧知道可能 LAN 線唔係周圍都有啊，咁所以變咗咧依家呢一種 Match WiFi 嘅技術咧，通常係用無線嚟到去傳輸嘅。 咁啊，淨係變咗要用一個嘅插蘇位，咁就已經可以做到啦。 冇錯啦。 哦，咁如果係一個嘅叫一千尺或者二千尺嘅 office 啦，有冇話我最多極限我加幾多個先至可以咧？就係做到覆蓋曬全部嘅地方，定還是係都冇乜所謂咁樣啊？ 哦，呢、這個真係好視乎你嗰個公司或者屋企嗰個接收嘅能力啦。 嗯， 好似我哋如果係佢係用，即係如果你見到公司可能好多間房嘅，哇，間間房都係間曬十三牆嘅，咁其實呢、這、一個裝咗其實都即係有用嘅情況都有限啦。咁我建議你都係用翻有線會好啲啦，用翻靚線好。 係，咁就要裝幾個唔同嘅網絡啦嚇。咁但係如果你裝得太多呢一類型嘅，我都諗到另一個問題啊，就係、例如本身你嗰、那個个叫做 WiFi 嘅信号咧系300 Mbps 嘅，咁如果你咁样分咗咧，始终咧都系多咗人 share 咗一个300 Mbps 嗰个流量，咁啊越多人分咧就越慢嘅，咁大家都要注意呢一样嘢啊。 咁呢个当然都好睇你最终上网嘅嗰个速度究竟系实际有几快啦，咁所以呢一个都冇办法啦，咁就要睇你同电信供应商提供嘅嗰个网络速度嚟到去决定啦。 嗯，喂，会唔会咧又系话到我哋个 WiFi 放喺边一啲嘅位置？例如不要放在雪柜旁边、即是 pantry 啦，又或者不要放在其他电器电视机旁边，放在一些叫做空旷的地方又会收得好一点，又或者在个路由器的天线上面加些石子啊，又会不会收得好一点劲一点的呢？这些 信号就逐个解啦。那就我就觉得没有说摆哪一道有影响到那个所谓的接收能力的。那当然啦，空旷的地方是会帶來比較好少少嘅接收能力，這個的確係嘅。咁、係放即係我會覺得咧，都通常都係放喺啲位置比較高嘅地方咧，就會比較好啲嘅。 高啲嘅地方， 冇錯啦。 係咁，如果你話加石子咁咧，有啲人話坊間有啲朋友就話加石子可以加強咗嗰個信號嘅接收啊，同埋嗰個發放喎、 啊。係我有見，我喺網上面都有睇過，係有啲咁嘅有啲咁嘅文章嘅，譬如我響飲完嘅汽水罐，跟住剪咗出嚟之後， 係咯， 一個窿，跟住就放落個天線度，係會好啲嘅，但係個賣相就真係爭咗少少啦。 哦，咁係會好啲呢、這個，我覺得值得試喎、啊，陶。 咁我寧願俾錢買多個路由器。 哦，咁啊，各處唔同嘅方法啦，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啊。 咁當然啦，另一樣嘢就好睇你本身嗰個裝置。你本身嗰個裝置咧，接收 WiFi 嗰個能力有幾強咧，其實都有影響嘅。 哦，咁大家都留意住啦。嗱 ，WiFi 如果唔夠信號嘅時候咧，就問一問供應商，或者咧就睇下頭先嗰個介紹嘅方法，石子又真係幫唔幫到你啦。最緊要幫到大家啦。好啦，今日唔該曬你阿圖，我哋下次再講，拜拜。 好，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受到呢一个嘅疫情影响啦，咁啊疫情高峰期回落啦。喂，政府早前咧宣布准许旅行社就以一个疫苗气泡嘅基础之下咧，就重启呢个本地游。咁啊由上年12月初至今啊，本地游咧已经停办咗半年时间啦。咁啊佢哋就话到啦，将会派出专员咧就检查一下旅行团，亦都咧就会遵守政府嘅规定。咁啊出团嘅情况咧啊，睇翻咧即系之前两日嘅时间，大致咧都系畅顺嘅。咁佢哋都话到，大部分旅行社目前咧都系收客嘅阶段。嗱，预计几时咧？暑假嘅旅行团嘅数量咧，将会逐渐增加啦。不过咧，大家记住啊，玩还玩，抗疫咧系最紧要嘅。我自己都好期待啊！原来香港有好多咧得意嘅地方咧，我哋可能由细到大住喺香港，但系都冇咧就特别去玩过。咁如果有呢啲地方嘅时候咧，我哋又唔熟咯，咁啊搵啲本地游帮下手，咁啊带我哋去玩一次先，咁啊玩完一次，咁你之后咪可以自己再去咯，系咪？好，咁啊，好快脆，时间去到早上嘅7点钟嘅，咁啊，听听新闻简报，即系会分途广播啦。咁啊，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陪住你嘅。转头除咗白元浩之外咧，喂，芭比林慧都喺度噶。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考试当日最紧要咧就系预留充足嘅时间去市场，前一日夜晚咧千祈唔好读书读得太夜啊！考试嘅时候咧提醒自己保持冷静嘅头脑，同埋一考完试记住早啲翻屋企休息，同埋准备下一科嘅应考，唔好周围去玩啊！我系白元浩，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全国有163场示威活动，共有115,000人参与，包括首都巴黎的56,000人。国民议会早前通过遏止温室气体排放的法案，包括禁止可以用铁路代替2.5小时内航程的国内航班，亦都鼓励使用更环保的汽车，但是环保团体认为不足够。总统马克龙曾经承诺将环境保护写入宪法，并且为此举行公投。虽然国民议会已经通过举行公投，但是由保守政党控制的参议院至今仍然未表决。马克龙强调不会放弃公投议案。总统办公室重申，环保议题是马克龙的优先议题之一。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同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佢曾经饰演无数角色，不论康熙定李隆基，都一样考唔到佢。有人话，他是王宇的代言人，亦有人说他叫时间管理大师。不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他都会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是马俊伟，记得收听由我主持的同你继续谈。 为帮助企业周转，政府已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到今年底，并提高贷款额到最多18个月薪金及租金或600万元，头18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更高贷款金额，计划仲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 不知道会不会落雨呢？ 我怎知道啊，人间会不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朝早嘅7:07啊，相信出边嘅天都光晒噶啦吓，咁啊，问下 Toby 先，不过要都要同阿Barbie 讲个早晨先啊，你好啊，林慧 Barbie。 不过我哋都系问佢啦，系啦，咁噶啦。 交通方面啊吓， 系啊，今日塞唔塞车咧？咁啊，早晨啊，小白，早晨 Barbie。咁啊，先讲下咧，咁而家咧就系正常嘅，公主道嘅龙尾咧就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咧开始系车多嘅。咁喺封路方面咧有两个位置啊，提下大家啦，喺观塘嘅康宁道，因为爆水管，康宁道近住康丽苑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喺一带咧车多噶啦，就系、是、康宁道近住康丽苑嗰段咧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喺马鞍山咧亦都有水管急收啦，西沙路同埋锦英路交界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 嗯， 就系咁啦。今日交通、 哦、，Toby 以前系读咩科？有冇读 bio 啊？今日考 bio 嗱、 啊， 我有读 bio 真系。 係咩？我以前咧就讀埋我 cam 啦，同埋 BAFS 嘅，就好唔拉楞嘅。其實同嗰個雙科 點解會咁樣選擇咧？ 最後我仲要 drop 咗 cam 添。咁咧點解咁選擇 咧？咁奇怪嘅 嗱，呢個因為咧 physics 嘅嘢咧，我真係完全唔識。咁咧就你知 physics 嗰啲咧，你一識咧就可以係一百分、 嗯、 就識曬嘅，即係唔使點樣學都得嘅喎。等於學數學一樣咧，啲人讀 M2 其實本身數學已經好叻啦。佢、嗯、哋真係唔使點樣學，佢哋 因為 他 理解咗件事啊嘛。 係啦， 全文係一理通就 百理 明啊 嘛。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呢啲唔明嘅就係、是，即、 嗯、 係 我都唔明噶，我都好驚噶 physics。 係啊，我就係咯，我通唔到。 physics 我覺得都好煩嘅。係 咯，好煩。 我哋唔叻唔精啊嘛，我就會咁諗咯。 我嗰時都即係我淨係中三嗰時讀咗一年咯。咁、然後就嗰年咧，其實就唔止我嘅，全級啲同學咧成績都好差。咁、最後咧 ，physics 個老師咧要全級加十分。 哇！ 係咪㗎？係 啊，因為我哋唔合 得㗎， 因為我哋唔合格啊，我哋好多人唔合格，我都唔合格，包括 唔緊要啦，都係 line curve 嘅一個方法嚟嘅，即係可以你中意加幾多都得㗎。 你中意入你玩嘅啫，但係你攞。攞好高分嗰啲人咪冇用咯，你攞九十几分再加十分咁样，咁、有啲人爆咗分就冇咯， 留翻下次得唔得 啊？留冇啦，佢哋嗰啲 留翻下次失手嗰时补贴啊嘛， 哦系咯，即系俾翻十分你，咁我哋下次要扣翻，如果系即系可加可减，真系 你真系做交通嘅你真 系，系啊，真系系啊，咁都系咁样。个 physics 咧就我所以就冇读啦，但系 bio 咧我真系有读嘅，其实 bio 咧就我觉得比较得意啲，即 系 好多嘢比较贴身啲啊嘛， 系 噶，都系关。关自己事，同埋我自己理解起上嚟咧，会容易啲咯。你可以幻想到，譬如有时咧，我真系试过考试有啲得意嘢嘅，就譬如考 bio 咧，就会考你，譬如只眼啊，我去睇嘢咧，望远嘢同望近嘢咧，嗰、个眼里面嗰啲肌肉会收缩啊，定系会放松啊咁样。咁咧，如果你考试咧，你背得唔熟都唔紧要嘅。咁我之前喺考试都试过，就攞份卷，咁你份卷咧特登摆到近一近，同摆到远一远，咁你就感受一下只眼。那个肌肉究竟是紧啦，定系松？ 呢个都可能是 tips 嚟嘅。 咁我真系感受到，咁啊真系紧，望近啲咁样，咁所以咧就即刻答到嗰条咯。咁嗰一刻咧，连嗰个监管嗰个老师咧都望住我，望住我，佢以为啊，点解我攞到咁近喺度做乜鬼咁样？但系佢又唔知道，其实我喺度试紧嘢咯。系、啊，即系考大我都几多得意嘅。 不过呢招系几叻嘅，即系睇得到 Toby 咧，即系读书嘅时候都可以活学活用啊。 系， 即系读书咧，有阵时你唔好谂住嗰啲系 theory， 就因为你嗰啲 theory 一定唔想读嘅，闷啊嘛。但系你将佢变成咗生活，譬如咁啊 ，Toby 搞鬼到咧，就系攞个试。卷喺度，即系睇下啲肌肉紧唔紧，呢啲咪啱咯。 我而家即刻觉得 bio 好有趣，因为我以前系好惊生物科噶，我惊到咧我会考系有考生物嘅，但系我 系 完全冇温过咁入去考咯。 即系你系惊边部分咧？ 我系唔中意呢一科咯，以前 系啊，啲人唔中意就唔 系啊，真系唔中意，因为我系纯文科噶嘛，跟住我就觉得纯文科做乜一定要我读科生物咧？ 我都唔好明点解纯文科会考 bio 嘅。 我因为惊第时啲同学仔转太想做医生， 哦， 所以就要你读定一科。 旁阿生，我之前讀 cam 的原因都是咁樣嘅，有少少係即係人運逆運啊，即係覺得即係人哋做醫生或者點樣咧，點都要讀 cam 啊嘛，諗住讀 cam 點都有啲用啦。點知發現原來自己真係完全係唔係嗰份 嘢啊！好難嘅嗰啲，如果你冇興趣，真係冇乜心機背嘅。 係啊，咪係咯，同埋即係學你話齋，我覺得 cam 個性質同 cam 同 bio 咧有少少唔同。個理論性咧 ，cam 其實多少少， 多好多 背嗰啲嘢咧，啲算式呢個咧加呢個會出啲乜嘢嗰啲咧？ 點樣搞啊？係咪？ 係啊，嗰、那個我覺得難好多比起 bio 實用啲啊嘛。 係不過咧，即係啲考生都唔好諗住聽完我哋講之後就驚啊嚇。係唔係我哋淨係記住 Toby 講嗰個活學活用？ 係啦。 系嘅，好多 嘅。即系我今日问脚嘅，你都可以踢下脚嘅。 系啦，呢个脚我都试过踢脚，我试过揼只脚嘅，真系，即系你翘脚然后揼啊，真系识得喐。 我想试下坐你隔篱啊，我觉得好有娱乐。 千祈唔好尽信，有阵时嗰个膝头哥咧唔听话，卜卜下之后唔喐嘅。 哦，系咩？ 系啊， 我试过 卜中先得噶。 哦，我次次都掂嘅，你揾到个位，系啊，我揾到啊。你一揼嗰个位咧，一定会。一定踢嘅， 哦系， 系啊！我上次试过帮 Didi 揼添， 系咩？ 系啊！咁然后 Didi 又唔系好踢喎，一开始， 哦， 可能我捉都唔中个位啦。 得你同 Didi 嗰啲嘢，下次再讲啦。 好啦， 阿 O 等咗好耐啊。 好啦，拜拜啦。 阿 O 你好啊，天气方面点啊？等咗好耐，唔好意思啊。 喂，唔好咁讲，好好听，我觉得 Toby 好有趣味啊。 系啊，后生仔啊嘛。 方法系啊，睇下佢会唔会转行教书，好有趣。如果我嘅生物老师咧系咁样教咧，我都觉得哦，可能。当年生拜我咧会高分啲， 系啊，我都觉得系几好啊。 系啊，早晨啊， 系啊，早晨早晨。所以今朝咧听到你哋头先嘅分享咧，我都好开心啦。嗱，常言道咧， 心情是影响天气的，不是天气影响心情啊。你有时候可以改变自己心情嘛。听到你们咁开心咁轻松嘅一段呢，我都觉得天气特别好喎、啊。咁啊原先呢就觉得呢太阳出咗嚟呢一定热死辣辣啦。点一啲唔系喎，啊有微风喎、啊。跟住又有雀仔声，跟住咁啱呢啲云就啱啱遮住个太阳，又唔使晒住咁啊。望天空上面呢蓝天白云都有嘅，放心遮住太阳嗰啲呢都系白色嘅云嚟嘅，都好靓下景致。咁望去香港岛嗰边呢能见到相当清澈喎、啊。你要睇嘅嘢都全部都睇得到晒㗎啦吓，咁今日係舒服嘅星期一嚟嘅，俾大家呢可以轻松啦，如果早到少少起身做多少少运动再返工呢咁就 fit 啦，因为琴晚黑呢可能係母亲节啦，大家都会食多咗，想减返少少咁多多。咁我估琴日嗱即係小白就预备好好嘅晚餐啦俾屋企人啦，咁芭比呢就享受好好嘅晚餐啦，有屋企人嘅预备啦。我都是做仔的，咁所以呢都哇琴日我自己都觉得食多咗，因为你会觉得喂母亲节已经冇得出街食啦，净买净买买返去娘家嗰度呢买咗好多嗰啲烧味啊或者其他乜都买啦，水果啊买得多啲，争在未买榴莲啊乜都想买返。咁你知㗎啦，即係母亲节最紧要母亲大人啊食得开怀食得饱 啦， 自然买多咗囉，买多咗其实啲老人家又唔係好食得晒㗎嘛。咁所以呢你就变咗自己食得多咗，咁所以我都奉劝大家朝头早啊可以早15分钟早出门口啦，咁睇下会唔会可以做啲轻松嘅运动啦，等自己拉筋啦、或者行下公园啦，咁都係可以喺星期一嘅咁正嘅朝头早嘅天气嗰度做嘅，咁啊详细天气交返俾你哋两位啦，好嘛？ 唔该晒，哦唔该晒，系啊，哇，即系讲开先讲啊，寻日啲蛋糕买到断货， 系啊， 好多蛋糕， 所以我一早已经选择咗唔买蛋糕。我同我妈咪讲，我哋都唔好食咁多糖啦，咁样咯。 系啊，健康好紧要， 饮杯茶啦。 系啦、啊，有阵时咧庆祝下都冇乜所谓嘅。 系啦、 啊，天气方面点先啊？大致多云啊，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同埋记住啦，系炎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咧会到32度嘅，咁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咁啊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都系炎热，同埋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咁啊局部地区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2嘅，咁啊啲天气咧同空气都唔错，相当之好啊。早上嘅时候啊咁好嘅天啊，梗系上下堂啦，有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星期一的早上，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咧继续邀请到 Andy 何安达咧，同我哋了解一下世界各地发生紧嘅事情嘅。早晨啊 ，Andy。 早晨 ，Kitty 各位早晨。 今朝早咧，我哋讲嘅题目咧非常之贴身啊，就系讲打疫苗啦。咁啊，知道世界各地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咧，去到鼓励民众打疫苗嘅。 是啊，我哋香港呢个问题啱啱都讲得几热啦，有医生就提议啊揾阿 姜 B B 出嚟啊，唔知最后成唔成事啦。咁但系如果睇翻转头啦，新加坡政府咧其实已经行咗呢一招噶啦，就系揾啲艺人出嚟咧，就同我哋拍啲宣传片咁样。 系， 咁佢哋就揾咗啲系做啲嗰啲叫做处境喜剧啦，就一个 uncle 咁啊，一个 uncle 咁样嘅形象咧出嚟。就唱歌一路用英文嘅佢哋，就得意嘅地方咧，佢用咗啲英文得嚟咧，就用翻啲新加坡自己嘅當地嘅講法啦。就紅咗一句説話咧，叫做 Pom PP 啊。 係 呢度咧就紅成點咧？紅到 CNN 咧都特別為佢做咗段新聞出嚟，就係好即係世界上好多人都睇過呢段，大如果睇未咧可以睇下。咁、那個講法係乜嘢咧？其實佢話Pom PP 咧，其實就吹 PP 咁嘅意思，即係吹哨子嘅。咁如果你純正用英文講咧，可能就話叫係 with steady steady， 唔使急，唔使驚，頂住嚟，頂住嚟咁樣。咁 Pom PP 咧，其實就咁嘅意思啦。咁、就呢套呢個影片咧，唔知道最後個效果有幾實際啦，即係有幾多人因為睇咗去打，但係有好多人講啦。讲翻啲数字啦，我哋而家咧其实比起新加坡咧打针个比例真系慢一啲嘅。咁新加坡咧就起码打咗一针嘅人咧就有大约24%啦， 我哋咧就係 16.1 啫，即係有段期距離啦。 嗯， 咁係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咧，即係美國啊、英國啊咁嗰啲咧，就打得比較上係個成績比較好嘅國家啦。 係 啊，美國咧就已經去到46%噶啦。 嗯， 但係咧就出現咗個問題嘅，打打下咧就發覺慢咗啦嗰個速度。 嗯， 主要咧就係啲後生仔啊，18到35啦，呢一個群組咧。好似嗰個阻力比較大啲，咁所以美國好多唔同嘅地方政府啊，啲機構咧都各施各法。譬如咧喺 New Jersey 咧，就有一間大學叫做 Rowan 嘅，佢咧就學生有20,000個到啦，就啱啱上個禮拜尾咧就出咗個通告啊，就同啲學生講啦，如果因為佢哋話我哋嗰啲畢業典禮啊嗰啲嘢就嚟緊啦，如果啲同學下一年咧就即係。翻嚟係實際嗰啲叫實體課堂啦、上堂啦，開始翻噶啦。咁如果咧你打咗針咧，就可以咧減學費500蚊，500蚊美金喎。 即係直頭用錢咗個 incentive 啦，係啊，好精咗係用錢。咁佢哋收翻本地生咧，就大約係14,000一年度啦。 哦， 咁減你500蚊啊，我唔知叫多定少啊，但係。都幾實際啦，係咪？咁如果你係住宿舍嘅咧，就再多500蚊，咁加埋1,000蚊 美金 喎。咁呢間係一個大學嘅做法啦。咁原來差唔多喺美國有100間大學度啦，都已經話講會用相同嘅方法啦，即係好實際嘅，係用錢嚟做獎勵。咁當然啦，有啲大學就話喂，咁樣得唔得㗎？唔打針嗰啲。你好似逼佢哋打針咁樣，咁有冇法例根據啊？咁樣做係咪道德上高啊？慢慢諸如此類，有啲爭拗嘅。不過無論如何咧，就有大學咁樣做啦。 係，另外我都見到有啲咧輕強啲嘅鼓勵，譬如話免費啤酒啊，咁嗰啲都會有嘅喎。 係啊，係啊，係啊。咁啤酒啊，波飛啊，甚至有啲咧就係、是、呢啲係地方政府做掂嘅，就俾啲 debit card 咧，即係。即系你当成系50蚊嘅八达通咁上下啦，即都系俾现金嘅。咁比较争议性大啲嘅咧，就佢哋有个连锁店咧系卖中一嘅主要，叫做 Krispy Kreme 啦，系美国第二大嘅。 去亲旅行都会食嘅呢个。 嗱，咁平均嚟计咧，佢哋通常一买就买几个嘅。咁但系如果你除翻一个嚟计咧，大约系3蚊美金到啦，一个中一。咁呢間鋪即係呢個連鎖店咧，就佢話等我嚟，即係只要咧你係打咗針嘅咧，就由而家開始去到今年年底，一日送一個。 哇！ 即係你打針嘅，你攞到幾多就攞幾多啦，每日一個。 係哇！ 咁 即係如果譬如有10個客人，咁佢每日就 free 10個咁樣喎。 我谂应该唔止10個噶啦， 系咯系咯系咯， 冇上限嘅，总之你打咗针入嚟就俾一个你， 就俾一个你，哇！ 你听日再嚟又再俾一个你， 哇！咁佢真系好支持呢件事喎，真系。 个老板就话系啊，即系佢话令到打针咧都甜蜜啲， 哦， 又唔系个个赞成噶， 点解咧？ 系有医生讲话，如果你真系咁样一日攞一个咧。直到年底咧，你應該肥咗15磅到啦。 到時冇肺炎，可能就係有糖尿咁樣 係 嘛？ 係啊，又有啲病， 有其他病啊咁。 咁亦都有啲省政府咧，嗱呢啲就係商界其實即係自己做，即係其實好多啲研究員都覺得係商界自己做咧，就可能有效啲。咁至於正話講話用錢啊嗰啲實際啲嘅咧，就大約有1/3嘅美國人咧話。好啊，我会因为咁样打嘅。咁但系个问题系，即系你答问卷咧，同埋实际咁做又好难讲。不过咧，就有一个喺 Texas 个州里面其中一个县嘅政府咧，咁佢就真系行咗招咧，似乎就个反应几好嘅。佢就正话讲话啲后生仔比较上难说服到佢哋打针啦。咁个佢哋个州长咧就出咗个一招咧。就是儲蓄債券啊，佢就直情咧係俾100蚊美金嘅債券你，咁你唔買一路儲落去，可能係 就係賣翻出嚟有息啊，諸如此類咁樣咯。咁呢度就似乎係幾受歡迎嘅， 直頭係一個投資工具嚟嘅咯。 係啦，冇錯啦，佢俾債權你。不過佢哋個講法就係、是，咦，好似係都幾受歡迎，但係你要慢慢每個人印債券啊，嗰、那個手續比較煩啲。諗翻轉頭，可能直接俾現金咧，就仲簡單啲都唔定。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就起碼在美國啦，就很多不同的人都開始咁樣諗緊咯，用不同的方法。咁至於錢呢個問題，當然是富爭議性啦。咁佢哋有啲研究做出嚟咧，其實講到健康問題，用錢去做誘因咧，以前試過喺戒煙啦，叫啲人做多啲運動啦，又或者飲食健康啲咧，做出嚟個效果都有效嘅。咁今次咧就用落去打針嗰度咧，可能就要真係再睇長少少先知道啦。 係啊，我諗可能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人咧，佢哋嗰個concern都有啲唔同啦。即係點解唔打針，或者對打針有猶豫咧？咁你可能要製造出嚟嗰個誘因咧，要中佢哋先得啊。咁我私底下都有同啲朋友講，其實如果喺香港，除咗揾姜 B 之外，仲有冇其他方法係有效㗎？咁我啲朋友都話可能啊，有嗰啲旅遊氣泡包埋日本啊，包埋韓國啊、泰國啊咁樣，可能就真係有一扎人即係好中意去旅行嘅，就會打針咯。 係啦，呢啲我諗我哋都要即係用各種方法，其實都要諗噶啦。 係 啊，呢度最後咧有個消息咧，就係法國同美國嘅法國咧就喺其實歐盟都講緊係話嗰啲打完針有啲電子證明咁樣啦。法國咧就第一個真係行啦。咁而且咧，佢就同美國講緊啦，就話如果美國人咧係打咗針嘅咧，佢哋希望去到年底嘅時候咧，就有呢啲健康證明咧，就可以冇其他限制咧，就入法國境啦。 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啦，睇下嚟緊睇下有冇一啲方法係真係幾有效喎，咁大家可以互相參照一下啦。今朝早唔該曬 Andy 何安達，我哋下個星期一再傾過。 好，拜拜。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神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有机会带定把遮，点解呢？落雨就挡雨，阳光猛烈就挡太阳，以免天气影响心情，心情影响分数啊！咁多位考生，我是阿 O， 神光 DSE 打气加油站。 依家 O 神呢句啱啦，即系而家天气热啦，系咪拎住把遮可以挡太阳？ 我同你都黑咗好多。经历咗礼拜日， 因为你哋中意去户外活动啊嘛。 你去咗边？讲嚟听下。 寻日梗系服侍屋企啲女人啦。 礼拜六就可能行下山，跑下步啦， 跑下步啦，轻轻松松咁样咯。 我都系啊，琴日夜晚黑就同屋企人食饭啦，但系晏昼嘅时间都去咗沙滩啦。 你又好啦， 精神下嘛。 我寻日晏昼就主力服侍自己即系太太啦， 夜晚黑就主力妈咪啦，系啊，开心啊吓。咁啊 ，Bobby 有冇帮服侍？ 都算有、啊，我觉得系啊，都几好、啊。琴日 有咩礼物？ 休息咗一日咯。 有咩礼物？满 意纸，有一个满意。 我有一个机会卡啊， 机会卡啊， 因为我冇嘢想买，我咪话留翻下次先咯。 哦，咁几好、啊。 咁有冇得到一个coupon 咁样咧？就系、是、可以make a wish 咁样。 唔使啦，记得噶啦，我实记住。 咁啊好啊 我仔仔都好有心啊，佢自己手作咧整咗啲花送俾妈妈咁样。 系啊， 都几叻仔。 通常啲学校都会教啲小朋友整嘢。我咁啱过去嗰个礼拜六咧，就去咗一个朋友嘅屋企作客咁样。嗰个朋友就有个小朋友啦，好似同你哋啲小朋友咁大。佢话喺幼稚园入面咧，通常都会教，譬如母亲节就教整花啦，或者依家最新潮就系教整手袋咯。因为教整手袋咧，就可以令 几实用喎呢个， 但系都系好流嘅嗰啲手袋，即系将两只纸碟咧。 叠埋一齐，即系圆形嗰啲纸碟，跟住 纸碟啊， 纸碟系啦，跟住剪开一半， 谂太多啦， 纸袋啊嘛， 剪开一半，跟住咧，头搭尾穿条绳，跟住中间就攞啲塑胶材料黐啲花花落去， 咁都好得意， 系啊 ，OK 啊，我都同佢讲话呢个限量版嘅 channel 系唯你独有噶啦，咁 样，小朋友唔知识唔识画， 系咩啊？ 装薯条都会烂， 可能唔紧要啦， 装一粒糖啦，可以， 系呢个袋系啦，载住小朋友。有对妈咪的爱 啊，啲爱又满泽啊，呢个袋， 唔怪之得个袋咁细啦， 迟啲会大啲， 迟啲要整夹咁样，迟啲爱心夹啊， 变你嗰啲咩 Pico Teen 嗰啲咁样嘅袋出嚟， 冇问题嘅。 喂，但系琴日咧有一则新闻咧就唔系咁好快速咁样讲，就系话饮茶嘅时候，好似话争俾钱定。爭等位，唔知有冇睇呢條片四分幾鐘嘅？ 冇喎， 喺個酒樓嗰度咧，六角大風上， 啊、 又打起上嚟，又 邊個同邊個打啊？ 有兩班人咯，好似話同一個 family 嘅，同一個屋企 爭俾錢啊！ 哇，即係 世界真係好難明白。 我爬翻下邊嗰啲留言，就有好多朋友都話爭俾錢咯。實情究竟係咪咁咧？我都唔知道。 係啊， 其實咧和氣係生財， 冇錯 啦。邊個俾錢？钱冇乜所谓，你怕冇人俾钱好过啦，系咪先？但系祝大家母亲节快乐，都系。 今日系五月十号，星期一，农历三月二十九号，适宜嫁娶、祭祀、祈福、迁徙、安床、栽种、拆卸、动土。 好日子系咪做乜都得啊？ 唔系乜都做得，做人要有分寸。今日记开始做船， 都唔关我事， 唔关你事都得个之字。今日亦都系一天没有鞋日， 我会多啲关注世界上仍然冇基本生活资源国家嘅朋友。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较早时因为同确诊新型肺炎并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患者住在同一大厦而要强制检疫的人，取得阴性检测结果之后，已经全部获安排离开检疫中心，涉及超过2300人。居民仍然要在確診病人離開大廈當日計起的第3、7、12和19日強制檢測，並自我監察直至21日屆滿。荃威花園 R 座和康怡花園 N2 座的居民昨日獲安排離開檢疫中心，有居民形容隔離營物資短缺，居住環境欠理想，膳食質素不能接受，更一度吐舌，職員態度欠佳。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向隔離營內的市民發感謝信，有居民拒絕接受，批評當局罔顧打工仔生計。英國首相約翰遜和帶領蘇格蘭民族黨保持當地議會最大黨地位的蘇格蘭首席部長施雅晴通電話。民族黨表示施雅晴承諾和英國政府合作應對疫情並實現經濟復甦。發言人又說施雅晴重新確保讓蘇格蘭人在疫情後選擇自己未來的意圖，並明確表示獨立公投不再是應否的問題，而是時間問題。施雅晴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說，如果英國政府採取法律行動阻止公投是荒謬和粗暴。英國政府說約翰遜祝賀蘇格蘭民族黨在選舉取得成功，強調目前重點是疫後復甦。內閣辦公室事務部長高文豪在訪問中被追問是否會到法庭阻止蘇格蘭獨立公投時，只是說不會向這方面靠近。 美国白宫疫情首席顾问福奇认为，当局毫无疑问低估死于新型肺炎的人数。福奇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被问到华盛顿大学日前公布的研究估计，全国超过90万人死于疫情，远高于官方公布的58万1000多人。福奇回应话，90万呢个数字较佢认为嘅多，但系毫无疑问数字被低估。白宫应对疫情协调员齐恩慈接受传媒访问时透露，58%美国成年人已经接种最少一剂疫苗，认为美国嘅疫情有好转。总统拜登早前定下新目标，到7月4日独立日前，为全国70%的成年人注射至少一剂疫苗。但是近期接种率下跌，当局正透过不同方法鼓励民众打针。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崇正新村。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崇正新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德望学校一段就车多，排到去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就挤塞，反方向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秀明道呢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秀峰街。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亦都行车缓慢，龙尾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刀削面又有咩好惊啊？ 评论十分化形态，分身每日随便走街，我十街转身后若然大嗌，无恐也全被。 落得之前问有没有底线的先 ,Hubert 一句冇，对方就重温他入行10年来面对过的负评，以自嘲的形式去抒发负评如何令人强大。作曲徐继忠，填词钟雪，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3星期上升5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第5位，胡鸿钧整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 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1960年代，三位杰出女性和类人员在森林里面生活。 他们被冠以追星三女侠之名，近距离观察星星。 极具争议性的科学研究从此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的看法。 来到2020年代，三位年轻女子决心步追星三女侠的后尘，远赴非洲和婆罗洲和星星一起生活。他们有什么发现呢？ 一起闯天下之追星三女侠。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晨光嘅听众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39，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79%。阿钟哥，上个礼拜咧，你听到我同小白讲话睇嗰套《悠长假期》啦， 你睇咗三集啫嘛， 睇晒咯，我睇咗第二套啦，已经。 有咩冲？有乜嘢嘅动机令到你要即刻煲晒佢咧？ 寻找恋爱嘅感觉。因为好耐冇睇过啲咁偶像劇嘅劇集咯， 所以都话我未同你讲呢套系其实系一套嘅励志片，但系女性嘅角度去睇咧，都系一套 都系爱情片。点解咧？因为你讲完之后，我都有尝试去寻找个励志嘅位啦，但系我最终咧都会觉得。佢励志都系因为佢爱，系啦，都系因为有一个人令到佢上进或者有个决心咁啊。咁啊，你知道木村嘅效应有几咁强劲噶啦。咁之后我就开咗另外一套啦，就系呢个《恋爱世纪》。 你都系未睇噶？ 我都系未睇嘅，或者细个有立过下咯，但系唔会真系话识得追住睇啊，或者系再重温翻啊咁样。 恋爱世纪就真系一套好简单嘅爱情故事啦， 系 纯爱， 纯爱， 纯爱，即系咩爱你都见到嘅，喺里边任何嘅爱情你都见到， 系即系兄弟啊， 兄弟啊，男女啊，应该出现嘅唔应该出现嘅三角啊，暗恋啊，明恋啊，咩都有， 系啊，学生情怀啊，同事啊，咁样系啊，办公室恋情啊，就咩都有噶啦，咁我都差唔多睇晒啦，咁然后。发现咧，松隆子喺呢两套戏嘅角色都真系几烦嘅个性格啊，系啊，呢个系即系女仔自己睇翻，即系抽身翻出嚟咧，可能平时你即系喺一段关系里面咧，冇咁觉得自己有问题嘅，但系当你从旁观者嘅角色嚟睇嘅时候咧，哇，好烦啊呢个人嘅性格，但系谂谂下又有啲似自己嘅，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嘅体悟啦。咁不过我觉得都几有味道嘅，即系而家睇，即系睇翻以前啲剧啦，都廿几年啦，都有廿年啦。 九二 悠长假期， 九一 九六啊，定系 啊？唔系，九六嘅啫咩？ 九六系啊，又冇咁 早 啊嘛？系啊，系啊，系啊，都九几年啦。 哦，都四分一个世纪啦。 系啊，不过即系除咗你话睇佢嘅剧情，听翻佢嗰啲好经典嘅歌之外啦，你睇里面嗰啲元素，其实到而家有啲咧又再兴翻。其实根本你木村嗰啲衫咧都冇勾过噶嘛，佢嗰啲褛啊、风褛啊， 呢个不能作准嘅，因为木村着咩都得嘅， 都得系嘛？ 都得。 唔系，但系佢嗰个即跟佢嗰个风咧，其实都一路都仲 keep 住有啊，系。佢嗰個褸不停都有再，即係聽講話再出新嘅款啊，新嘅色啊咁樣，但係都係嗰個形狀，你亦都唔會覺得嗰套戲好舊咯，即係睇啲衫或者睇嗰啲化妝啊等等。 連個劇本都係㗎，你唔覺得而家睇嘅時候咧，嗰件事out咗㗎嘛？ 我反而仲覺得正添，可能太耐冇啲咁純粹嘅愛情嘢啦。 又同你個年紀有關嘅。 点解 你以前细路睇嘅时候可能纯粹睇个样， 系 而家咧 我而家都睇个样噶。 咁起码你睇个剧情啊，即系大约知道啊呢个戏想讲啲乜嘢，会有呢一样嘢谂。 会深入啲同埋认真啲嘅会睇得。但系咧我又睇咗个研究，就系关于煲剧噶啦。因为最近咧主要就系煲呢啲叫做 旧戏啊， 旧戏啦、爱情啦，都唔系好使用脑谂啊。 新氣有咩睇啊？ 如果你想唔用腦嘅新氣，更多唔使用腦啦。 都係嘅，不過呢個就有懷舊少少啦，同埋輕鬆啲嘅，即係個題材輕鬆啲嘅。因為之前我就話好多時候疫情期間咧冇得去戲院嘅時候咧，又想即係增進一下自己一啲知識咧，都會睇一啲紀錄片噶嘛。咁啊，鐘哥應該就即係咩劇種啊，或者咩戲種都會有涉獵下啦。咁啊，最近咧見到一個大學嘅研究咧，就係關於煲劇嘅。咁佢咧就將嗰啲受訪者咧分咗做兩組，一組咧就睇電視劇，另外一組咧就睇紀錄片。嗱，咁你兩種大家可能都會有睇過啦，唔知道你嘅口味係點啦。咁跟住咧呢一班嘅測試者受測試嘅朋友仔咧，就接受一個情緒智商嘅測試，即係 EQ 啦。咁就被要求咧觀察36張人物表情嘅相，再判斷出咧相中人物嘅心理狀態。即係你望下呢個相，嗰個人個樣啦，你覺得佢而家係開心啊、憂鬱啊、憤怒啊，定係點樣？好啦，咁結果就發現收睇電視劇嘅受訪者咧 係好啲嘅， 係喎。佢話能夠判斷出咧相中人個表情嘅心理狀態，同時咧呢一班人即係睇電視劇嗰班人啦，就比較有同理心同埋同情心嘅。咁呢個時候就等鐘哥嘗試去分析一下啦。 好簡單，解釋完㗎啦。 點解啊？ 你講多次個結果。如果你睇嗰個戲劇嘅、追劇嘅 電視劇係啦， 電視劇嘅你就會對情緒比較敏感啲啊嘛。 係。 如果睇紀錄片嘅，就會比較客觀啲啊嘛。 係係。 講完 理性啲係嘛？你覺得係？ 因為其實睇電視劇係睇緊個演員點樣令個演員喺個角色裏邊情緒嘅上落啊嘛。你係好容易感受到，因為你通過感受到而見到佢嘅面容有啲咩變化啊嘛。 係。 咁如果紀錄片好簡單。因为佢系好客观地陈述一件事俾你听，冇任何嘅感情嘅。 系你纯粹接收， 纯粹接收嘅啫嘛。所以睇完之后，你其实同个社会又好，同件事又好，系越嚟越疏离。 系，不过你有少少知识增长咯。 你知识增长就系你要抽离咗，你先至可以有吸收到知识噶嘛。 系， 你投入即系等于你投入一段爱情，你唔知道爱情是何物嘅。 系，你一定要拍过拖你先知 道。你要离开咗嗰段感情，你先知嘅。 嗯， 因为正所谓爱情是盲目的啊嘛。你投入里边，你系咩都睇唔到。离开咗你就知道要得到啲咩教训啦。 呢个就系即系理性同埋即系情绪啊感性嗰方面啦，咁大家好容易就理解到啦。佢另外咧又有一个观点， 唔好意思，我加个注脚先，又讲翻正话讲嗰啲话咩？而家有啲电视剧唔使用脑嗰啲，你唔好以为睇而家嗰啲咩处境剧咧，你睇完之后你会感受到情绪啊，因为嗰啲系冇情绪嘅，嗰啲系纯粹系广播剧嚟噶。 嗱，但系佢嗰个情绪以外咧，仲有一个点咧，佢有提到嘅就系同个脑筋。嘅轉動有關啊！佢嗱我自己初初咧就以為啊睇紀錄片一定即係知識增長啊，令到你可能個即係腦袋會好啲啦，因為你吸收緊一啲知識啊嘛。但係佢呢個論點咧就係話紀錄片啊。純粹是接收知識反而未能夠令到你的腦筋有所提升。但是呢這個電視劇因為它純粹虛構亦都可能可以即是很離地啊或者一些天馬行空的橋段即突然之間蛤竟然是這樣即蛤竟然是這樣。 原來你是 Superman！ 是 啦啦雖然好多時候呢聰明的觀眾是會估到下一步是怎樣就沒有這個反應啦。但是總括來說他說電視劇呢都沒有一個根據或者你本身未知道它怎樣發展。譬如你看啲紀錄片咧，你都會知道哦，個歷史係咁樣嘅。只不過你想睇清楚啲裏邊係點樣啦。咁佢就話咧，反而睇電視劇會令到你嘗試去推測個故事啊，即係到底佢哋兩個即係仲有幾集啦。中間仲會有啲咩嘅差池出咗嚟，令到佢哋到最尾先有大團圓結局咧咁樣。咁你個腦筋咧就會開始鍛鍊到。咁反而咧，即系睇电视剧会有呢一个嘅增长。 但系嗰啲系你以为自己锻炼到嘅啫，或者你以为自己系真系有增长， 猜测紧系 其实系冇噶。 唔系，但系你就算你估错，你都会谂啊嘛。除非你纯粹系真系望嘅啫，即系你冇投入其中去谂下个角色嘅发展啊，或者桥段嘅发展啊咁样。因为通常咧，多数去到最尾咧，即系电视剧咪有个懒系好似好劲嘅 hook 咁样嘅，即系到底佢跳落去啊？定系唔跳落去咧？咁样即系会咁样完噶嘛？ 好嘅电视剧先有咧，我都系咁，唔系套套有啊。 系啦，咁啊，到嗰个位，如果你有啲想象嘅话咧，都叫做脑筋有所谓提升嘅，即系唔系话煲剧咧就纯粹系 hea 啊或者宅喺屋企嘅。 系嘅。 所以咧，我觉得我呢个礼拜都好增长啊！我 连咗 咩啊？ 个人有啲深度喎，唔同晒喎， 就系因为睇翻啲剧咯。 带点神秘，从你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你连物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 木村咧竟然会谂起佢，佢系洪家豪啊，《迷之微笑》。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公开试必然会惊，但系惊会唔会令到你攞到高啲分呢？会噶嘛，所以考试好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系梁荣忠，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星期一朝早咧，对眼除咗要即系精精神神之外咧，都要考一下大家嘅眼力啊，睇下够唔够精灵。因为我哋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上面咧，就有一张相咧，就有一张喺直播室影嘅相，睇下你睇到几多个人啦。 吓咁惊！农历七月你唔好讲呢句话， 晨早流流啦、啊。嗱，其实咧， 有人睇得多啲， 咧， 有人睇得少啲 唔系，因为我哋咧分开咗两个层次去做呢张相嘅摄影，睇、下大家睇到第一层定睇到第二层咧，咁系啦，搞块玻璃啫。 系啊，咁啊，即刻去二台嘅面书专页咧，搵我哋张相已经 post 咗噶啦，系嘛？同我哋打个招呼啊，打个招呼。咁同埋咧，都系嘅。原来咧可以分享一下嘅。如果你睇到呢张相，你唔係好覺得係睇到幾多個人嘅話咧，不妨將呢張相係 follow 出去俾其他嘅朋友，叫人哋睇一睇，你睇到幾多個咧？ 呢又係幾詭異喎？ 係咪啊？張傑彤， 因為咧，我見到4.5個人咯。 因為邊個係0.5先？ 小白咯。 咦？ 小白咧個位咧？你冇咗半塊面啊！ 嚇、咁奇怪嘅、 啊、嗱、啊，所以呢張相好有呢個參考價值 啊！ 係靈光第一線啊！呢張相。 大家如果觉得即系可以参考一下，或者你想去咨询一下你同呢啲啊界别咧，如果有啲相熟，好中意研究呢啲嘢嗰啲朋友咧，share 俾佢睇。 小白，你过嚟俾我摸下你下巴先。 借啲啊，吹 啲 光， 啲光真系咁样， 系 咯，咁得意嘅。 我就系今朝觉得哇，呢张相真系好有呢个独特嘅效果。 即刻上二台面书专页咧，即刻望一望，俾个 like 我哋，同佢打个招呼。咁当然咧，你可以将呢张相咧 share 俾其他朋友，大家一齐睇睇嘅。 系啊，灵气个灵。补翻系灵气， 机灵嘅灵，同埋好精灵咁嘅意思。 大家话睇到5個、啊。 實要俾啲信心我哋，驚我哋驚啊！ 俾多啲人睇，俾多啲人睇。 但係好搞笑，阿 Angel 話五個，即係有個問號，佢都唔肯定。 嗱，咁而家 Angel 你見到係五個咁樣咧？ 五個 follow 張相出嚟俾其他人睇。 你問下啲人係咪都係睇到五個？ 叫人哋都嚟打個招呼，同埋望一望究竟有幾多個？ 係嗱，我知道咧，有啲嘢咧就好多時咧已經成為咗大家嘅習慣，包括咗咧上網買嘢啦。嗱，我上網買嘢我都多經驗嘅， 都唔係習慣啊，已經係生活嘅一部分。 系啊，我知中哥你有上网买嘢食啦， 经常啊， 经常 即系上网买嘢食， 唔系即系嗰啲油粮杂货啊，全部都系，同埋食嘢都系啦，食嘢都系啦。 因为我上次有问过佢嘅，我话咦，我突然之间发现咗有个嘅手机程式咧，原来可以买嘢食 ，click click 咁样啦。咁我冇试过买嘢食，我要买其他嘅产品咁样啦。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如果我要就啱个时间等佢送货咧，好似有啲压力啊，即系我好怕系咁样。如果尤其是系个个礼拜都要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咧，咁我就觉得，哎呀，系咪又要有个钟数喺度等咧，或者屋企一定要有人开门或者收货咧，咁我就唔中意呢种感觉嘅，所以我就比较少去做呢样嘢。咁但系咧，我相信咧，而家呢一种网购，譬如话买日用品啊、食物咧，已经系去到嗱，以前嗰代咧就系、如果阿妈要煮饭，阿妈就会同你讲啦，我落街买餸先咁啦。而家呢一代咧，可能啲妈妈就会话，等我上网订货先咁啦。所以呢一种文化咧，已经去到而家呢一代嘅小朋友都识啦。嗱，譬如细个我妈咧会叫我，喂，落街帮我买个豆腐啊，咁样，咁我走去嗰啲铺头啦、街市咧，就自己攞几蚊。我记得细个系五蚊嘅一樽豆腐，咁啊攞个五蚊银，咁就浩浩荡荡咁啊就去买豆腐，然之后 浩浩荡荡咪即系你一个落去， 嗰感觉几咁 free 你明唔明？ 即系揈住两抽咁样揈嚟上， 跟住但系翻到嚟就唔揈得，豆腐唔可以揈啦咁。咁但系而家小朋友可能咧，阿妈叫你帮手买啲嘢咧，佢就拎个电话出嚟先，或者拎个电脑啦咁样。然后咧就上网就去揿啦，不过我唔知道而家呢啲送货，即系如果买嘢食嘅服务，系咪真系可以好快就送到上门咧？ 睇下你买乜嘢，咁佢都要有时间俾你嘅，即系如果你拣到有个时间咁啱佢又得嘅，咁你咪可以用一个比较快啲嘅方法得到啲货品咯。但系我通常咧都要一个礼拜左右。 哦，你订嗰啲可能就系乜都有， 乜都有，全部都要啊嘛。 比较大型啲嘅商 即系日用品啊， 日用品啊，方便面啊，水啊，其他虚耗品啊。 你每个礼拜都要补给咁多嘢啊？ 唔係，咁通常兩個禮拜一次咁上下啦。 但係有啲咧都真係即刻會送嘅，但係就睇區份，因為咧佢可能係你嗰區附近佢有個倉，咁佢你叫嗰啲都係日用品啦，但係選擇就應該冇話鐘哥頭先話要隔兩個禮拜嗰啲咁多，可能你隔即係成個禮拜先收到貨咧，佢都集合咗好多商户喺度啊，即係你買呢樣嘢佢又即係運過嚟咁樣啦。咁我嗰只咧即係平時多幫襯嗰只咧就係佢半個鐘至七個字到咧，佢就送到我。 是买什么 啊？有时譬如你整整下，譬如我整蛋糕咁样，哎呀，打烂咗只鸡蛋，明明啱啱好，系啦，争只蛋。咁你但系所有嘢开晒出嚟，啲粉啊、糖啊，全部倒晒出嚟， 停止呢个过程。 你系好崩溃嘅，但系即系如果你又要自己落翻去啊，啲牛油又溶晒啊，咁样咧，但系佢又快嘅，佢半个钟度咧就送到嚟，咁有时真系救一命嘅。 所以喺呢啲时候咧，就情愿系阿林慧细路仔嘅年代啦，点可以指示佢攞去买只蛋上嚟，快啲！ 你一觉得细路嘅用处有多？多 咗一個啦，好似好有用咁樣。 我呢個位咧，可能佢真係揸車送嚟會快啲，即係你行得落去落庫或者行得落去。 呢度又吊鬼啲嘅， 係啊，所以其實都幾方便。 或者你翻嚟港台，翻嚟港台 canteen 咯，我需要件蛋字，不過隻蛋唔好煎。 可唔可以零上面包同鸡蛋零 上？我哋 只蛋啫。你到 canteen 啊嘛，其实系咪真系可以卖咧？ 可以闻下 啲水啊嗰啲。 卖只蛋得唔得？ 可以闻下，好似人哋柠茶同柠檬零上。嗱，点解咁讲咧？而家嘅小朋友咧，原来喺网购食物方面咧，一样好叻嘅。嗱，之前就有个个案，咪话咧订咗好多次外卖，即系不停咁样 refresh 啦，咁样嗰个案啦。最近咧喺美国都有一个小朋友咧。在阿媽不覺意的時候就幫她營造了一個很誇張的驚喜了。不過這個驚喜呢對於媽媽來說可能除了驚喜之外呢更加有擔憂的成分的。 即是又買了萬多兩萬元貨這樣。 真的差不多了。她就在她上網貨的時候就用她上網貨那部電腦呢。 你說個細路啊 個小朋友啊是啊。 她上網貨就上網貨啦。 唔係佢上網課，同時都上網啊嘛。 係啊，因為上網課就代表上得網啦。 咁個老師唔知嘅咩？你上緊網嘅時候，突然間去買嘢。 係嗰啲小朋友真係教細啲個嗰個視窗，咁、啊、你隔離開翻一個買嘢嘅視窗，係啊，你依然喺度，你個人依然存在。 即係個靈魂 喺，但 係 個靈魂喺隔離個視窗。 我只能夠講呢個小朋友實在太犀利啦，因為佢只係四歲嘅啫。嗯，但是四岁，首先他懂得自己操作的电脑、其次他又懂得上那个购物网站、跟住原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喜欢的卡通人物，就出了一款雪条、但是因为你知道通常这些联成版本的食物是特别贵的嘛、之前有欺过阿妈买的，阿妈就说不买太贵了太贵了、我们不买，我们悭点啦。那于是乎他就一路都记住、很想买这一款的雪条。咁、佢就趁住自己上网课嘅时候咧，我估佢初初咧系想上去睇下嘅啫。咁谁不知咧， 忍唔住啊， 忍唔住。嗱，佢忍唔住咧，你估下佢买咗几多？ 哇，咁啊，肯定一箱两箱啦、 啊。一箱两箱咧，你实在太低估呢件事嘅严重 程度啦。佢系咪揿到佢冇货为止？佢因为多数网上面咧，佢都会话俾你听，剩翻几多货噶嘛。即系譬如呢个产品，佢剩翻十盒或者剩翻两盒咁样。咁可能佢显示系咪100条，咁佢买100条咯。既然都冇下次噶啦，即系正路系咁谂嘢 啊。你哋立得好保守，因为佢买咗918条。 哇， 雪条。你想想雪条会溶的、送到来。 不是好了一个小朋友没再想下去。如果我买了900多条雪条，想不想买一个大一点的雪柜呢，再进去旁边买一个雪柜先。那就大件事。 但通常这些 order 呢，他会打回来问你，即是他会觉得不尋常。 这么大量不尋常。 是啊，不尋常、他会问你有没有按错掣啊，这样的嘛。 那不知道为什么阴差阳错呢，这918条雪条就真的送到货上门。跟着妈妈就很崩溃啦，因为。 吃雪条咯。咁崩潰 咩？你點能夠喺佢用之前食得曬918条雪條，都係一個學問嚟㗎，我覺得。因為你冇得雪喎，你個雪櫃，我諗你頂盡咪雪到100条有冇啊？ 梗唔得啦，100条， 咪上下格咯，可能。 我谂你真系雪唔到喎，900几条。 你雪条可以摆喺冰箱啊嘛。 啊，呢一 个时 候咪又系咩咯？即系家庭教育咯，开心 share 咯，派街坊，系啊，攞， 自助，不过真系都有时限啊。系啊， 扭转唔到就开心面对咯。 信赖嘅合作伙伴。印度鄰國尼泊爾的新型肺炎疫情惡化，中國決定在珠穆朗瑪峰的北坡採取嚴格防疫措施，包括在峰頂設置隔離線，禁止分別從中國和尼泊爾出發的人接觸。新華社報導，在北坡登頂前最後一個營地外大約300米設有防疫關卡，同登山活動無關的人不得進入營地，採取人員等外出返回時要全身消毒和量體溫並單獨隔離。營地的採購人員外出返回時要全身消毒和量體溫並單獨隔離。西藏登山協會說，本年度的登山季節有21名中國籍登山隊員獲准從北坡攀登珠峰，所有人來自疫情低風險區域，有核酸檢測證明。隊員上月進入西藏之後，先在拉薩接受封閉式管理，再前往珠峰地區。日经平均指数报29,535点，升17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87美元，卖出1,833.5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7，瑞士法郎0.901，加元1.212，人民币6.434。英镑兑美元1.404，欧元兑美元1.217，澳元兑美元0.786，新西兰元兑美元0.729。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喺唐人新村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喺唐人新村。喺九龙将军澳隧道公路出观塘方向，近住电话机楼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重复多次。将军澳隧道公路出去观塘方向，近住电话机楼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较早前屯门公路出荃湾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就系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大榄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而家龙尾就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接近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德望学校一段慢车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绿伦街一段慢车排到去太子道西，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坑口道咧就挤塞，龙尾就喺万公屋。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后少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喺红桥对出。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喺浪翠园三期对出。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排到去白石角。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两宗交通消息报告，一宗就系坏车，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老街桥面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九龙塘会。咁再讲多次啦。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老街桥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九龙塘会。咁而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但系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唐人新村。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东城里快线的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唐人新村。咁提一提，你有个爆水管影响到挤塞噶，就是康宁道啦，喺观塘嘅康宁道，近住康丽园对出，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最主要咧就影响咗康宁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就喺协和街近住协威园对出。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货车尾板操作面面观，请你讲出五个货车尾板的安全装置。 我知道有双手控制装置和视听信号装置， 还有上锁装置和脚部防护装置。 还有一个呢、又说明五大装置嘛，还有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不漏得的。 阿 Sir， 你说五大装置的最后一个是系统来的。 是的，你不对。 哦，对， sorry sorry， 不如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尾板莫贪快，安全装置不可少。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 啊， 欧， 早晨啊！今日咧有好饱满嘅财金早餐食啊吓，咁大家咧真系要落足耳力去听实啦，因为美国嘅经济咧冇预期咁理想，系咪啊？ 冇错啊，因为咧我哋见到咧上个星期五咧就美国公布嘅四月份嘅非农业嘅新增职位咧，即系得个26.6万嘅啫。咁啊，遠低於咧市場預期嘅97万嘅，咁同埋咧三月份嘅數字咧，亦都同時下調咗嘅。咁由原先公布嘅91.6万咧，就下調到咧只得個77万嘅啫。咁啊，對於幾時嗰個四月份嘅職位可以那個增長可以點解會減少咧？我相信咧有兩個最重要嘅原因嘅。咁啊，首先嚟講嘅話咧，由於疫情咧喺美國咧就開始改善啦，咁所以咧就喺嗰、那個即係預防疫情嘅相關嘅臨時工咧就減少咗嘅。咁但係咧同時間地嚟講嘅話咧，嗰啲零售啊、製造業啊、旅遊業尤其是啊，都未完全回復翻過嚟，咁啊未能夠咧吸收大量嘅勞工，咁所以咧就形成咗呢個增聘咧就減少咗嘅。咁啊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咧，而家政府咧就俾失業補貼咧就每個星期咧就額外咧就多$300嘅。咁啊由呢個計劃嚟講，嘅話咧就延長到九月初噶，咁啊令到咧好多嘅即係嘅人嚟嘅失業者嚟講嘅話咧，喂你唔開工，你唔翻工，你得到嘅錢仲多過你嗰個最低工資，咁所以呢個咧就令到好多人咧就失去咗工作嘅興趣噶。咁啊計算入呢一個四月份嘅新增職位嚟講嘅話咧，而家美國咧相較2020年二月未爆發疫情前咧，仍然咧都係失去緊咧係820万份工作噶。咁啊由於聯儲局主席鮑威爾一路都講啦，佢就話咧如果要嚟彌補曬咧個疫情之後失去咗個職位咧，作為一個收緊貨幣政策嘅指標啦。咁即係換言之嚟講嘅話咧，而家距離收緊嘅日子咧，都係比先前市場估計要慢嘅，因為先前講緊咧每個月咧個新增職位咧係有成90多万個嘅。咁如果你90多万個，你失去咗820万份工作，咁你計一計算咧，大約係8至9个月咧就可以完全彌補翻曬咧個失去嘅工作。咁到其時聯儲局就可以加息啦，或者收緊貨幣政策啦，咁但係如果而家跟住嚟即係得個新增職位得個20多万個嘅話咧，咁個情況咧就有好大嘅轉變啦。咁呢個咧，我相信咧係解釋咧市場咧更加覺得咧聯儲局咧收緊嘅貨幣政策嘅日子咧係遙遙無期啊。呢個係解釋咗點解上個星期五咧美股大升啦，咁啊同埋咧個美元咧跌嘅原因嚟噶。 真係相關嘅數字咧都好影響啊，唔同嘅資產走向啦，亦都會睇到啦，即係美國嘅經濟復甦嘅步伐咧，究竟系如何啊？虽然有啲相关嘅提议出嚟话，美国方面都可能帮埋啲青少年啊，会接种疫苗啊，但系原先咧都真系啊，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行走嘅，但系点不知咧啊，有少少嘢咧都甩一甩啊，包括头先温生咧好详细讲嘅失业率啦，同埋咧非农就业数据啊。不过今个星期咧焦点依然要睇住咧美国通胀嘅情况。 冇错啊，因为咧我哋见到咧就当然聯儲局主席講到啦，就話咧就幾時收緊貨幣政策咧？就業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嚟噶。咁但係當然呢個唔係就業唔係唯一個指標嚟噶。咁我哋仲要睇住個通脹噶。咁聯儲局咧就如果通脹係高企嘅話咧，我相信聯儲局亦都會迫於無奈咧就需要係收緊貨幣政策噶。咁而喺今個星期三嚟講嘅話咧，美國將會公布咧四月份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通脹率噶。咁而家市場估咧嗰個年通脹率咧係達到3.6%嘅，嗱3.6%係啲乜嘢嘅概念咧？嗱，我哋記得咧，三月份咧個美國嘅年通脹率其實已經去到2.6%嘅啦，咁啊遠高過聯儲局所制定嘅2%嘅通脹目標嘅。咁如果真係今個星期三嘅四月份嘅消費物價指數進一步去到3.6%嘅話咧，咁我相信聯儲局咧就將要更加費唇舌咧，先能夠説服到市場咧點解聯儲局唔擔心通脹，點解佢唔盡早去收緊貨幣政策？咁所以咧就真係我想好想睇下個通脹數字係幾多咧，同埋睇下聯儲局講啲乜嘢嘢啦。咁啊，仲要提大家，新興市場嘅通脹已經好嚴重嘅咯。繼俄羅斯、巴西、土耳其相繼係因為個通脹而作出加息之後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上個星期咧，墨西哥咧亦都公布咗佢哋嘅四月份嘅年通脹率咧係去到6.08% 嘅三年高位嘅。咁啊，既然新興市場嘅通脹都咁嚴重嚟講嘅話咧，好難説服市場咧，就話美國嘅通脹只係短 暫性質嘅。咁所以今個星期真係要睇睇美國嘅四月份嘅通脹數字啦。 嗯，睇完美國方面咧，轉睇下咧蘇格蘭方面，咁啊正邁向脱英係咪真係有咁嘅機會出現咧？温生， 嗱上個星期五嚟講嘅話咧，蘇格蘭議會咧就舉行咗咧係個選舉，咁啊有咗結果啦。而家咁啊，喺整個129席裏面嚟講嘅話咧，主張脱英嘅蘇格蘭民族黨咧就係攞到64席嘅，咁啊成為咧係最大黨，咁亦都比佢未選舉前咧係多咗一個席位嘅，咁但係咧都未過半數嘅，咁但係嚟講嘅話咧，由於主張亦都係主張脱英嘅綠黨啦，喺蘇格蘭嘅綠黨啦，佢哋亦都攞到咧係八個議席嘅，咁即係話咧蘇格蘭民族黨再加埋綠黨咧兩個黨加埋咧喺蘇格蘭嘅議會裏面咧就佔咗72個議席，或者係佔咗咧係55.8% 嘅席位啦。咁呢喺過去週末嚟講嘅話咧，蘇格蘭民族黨嘅主席施亞晴咧就已經係表明咧就話一旦疫情過去，佢哋就會隨即咧就舉行咧就脱英公投咁樣。咁但係咧當然咧就未有落實嘅日子嘅。咁啊過去嚟講嘅話咧，施亞晴咧亦都講過啦，就話咧喺2023年底咧就有會舉行咧脱英公投嘅。咁但係當其時佢講呢番説話嚟講嘅話咧，佢唔知佢加埋綠黨係可以有咁大比數嘅勝出啦。咁而家咁大比數嚟講嘅話，佢會唔會係將佢提前咧？咁呢個咧就係我哋要關心嘅地方啦。咁如果真係佢提前嘅，咁令到蘇格蘭有機會脱英嘅，咁當然咧就可能會令到市場咧就擔心英國會唔會即係四分五裂啊？咁到其時咧就可能會拖累英國經濟啊，拖累英鎊啊等等。咁我提提大家啦，喺2014年嘅脱英公投裏面嚟講過咧，冇錯，2014年已經係做過一次脱英公投噶啦。當其時咧就留英派咧就以55% 對45% 咧係贏咗嘅，咁啊決定咗係留英嘅。咁但係今次喺個蘇格蘭嘅議會選舉嚟講嘅話咧，就啱啱我哋見到咧就一個相反嘅情況，脱英派咧同留英派咧就啱啱調轉咗個位置，而家脱英派咧就有55.8% 嘅支持率，留英派只係得個44.2% 嘅支持率嘅啫。咁所以咧今次嚟講嘅話咧，真係可能會令到蘇格蘭係有機會脱英嘅。咁所以咧就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個情況嘅發展啦。 咁留低定係離開咧？咁真係要睇下事情點去發酵啦。轉個角度咧，講埋咧歐洲同埋中國嘅關係，講一講呢個中歐投資協定。温生， 冇錯啦。嗱，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最為市場矚目咧，就並唔係話美國嘅財相嘅耶倫咧，就係喺個政策貨幣政策言論上咧嘅失言啦，亦都唔係美國公布嘅就業數據。最重要，我覺得係留意嘅咧，就係上個星期咧，歐盟咧就突然間咧就講啦，佢就話咧暫緩審批中歐投資協定咁樣樣。嗱，中歐投資協定咧，我講過噶啦，係好重要的一樣嘢嚟噶，因為咧，如果呢個一旦成事嚟講嘅話咧，中國同歐洲可以互相嘅企業去大家嘅地方去做生意咧，咁係會做大大家嘅市場嘅，對大家都係有利嘅。咁啊，到其時嚟講嘅話咧，大家做大咗咧，咁啊對中國經濟、對歐洲經濟都係好事啦。咁啊，亦都對歐羅同人民幣嘅匯價咧都會有係好事嚟嘅，即係會上升嘅。咁但係咧，而家嚟講嘅話咧，就因為一啲嘅政治嘅關係咧，咁所以我哋聽到咧上個星期咧，歐洲咧就講啦，佢就話咧。暫時去審批呢一樣嘢咁樣，咁市場就驚啦。咁如果係咁嘅時候，會唔會令到中歐投資協定會擱置咗佢咧？會唔會咁樣樣咧？我覺得咧就個可能性就唔大嘅。咁啊，基於兩個原因，第一就係、歐洲應該知道咧，而家中國嘅經濟咧係不斷咧係發展緊，同埋發展得好快嘅。咁如果你今日你唔同中國係達成個投資協議嘅話咧，日後咧如果中國經濟越嚟越強咧，你同佢達成投要同佢達成投資協議咧，嗰、那個籌碼就會少咗，咁啊達成嘅協議嗰、那個、那個那個情況咧，亦都會即係會嗰、那個冇而家個達成咁好啊，嗰、那個籌碼，咁所以咧就越早達成咧會係一件好事，呢個此其一，但係都唔係最重要，最重要嚟講嘅話咧就係、是。兩個星期前咧，就日本國會咧已經係通過咗咧 RCEP 噶啦，即係話咧，東盟15國所成立嗰個 RCEP 咧， 日本國會已經是通過了，那即是說日後呢到明年個 RCEP 真係正式去推行嘅時候咧，日本嘅汽車咧就將可以以零關税咧就打入去中國市場嘅。咁所以你如果歐洲唔盡快去同中國達成一個協議嘅話咧，咁即係話日後歐洲汽車都仲係要以關税入去中國市場咧，咁係好難同日本汽車鬥嘅。而家嚟講嘅話咧，據我了解咧，每四架車咧係有一架車咧，係即係喺歐洲嘅德國嘅車咧，有四架係有一架是賣向中國的，所以呢如果它是不可以失去了中國的市場，所以我相信呢這個協議呢可能是因為一些政治的緣故會延遲去審批，但是 我覺得呢個協議呢最終通過的機會呢始終是大的。 咁啊，投資者真係要密切留意啊！特別好多股民們都揸住啲內地車股噶嘛，咁啊，當中會唔會都有所牽連呢？咁啊，大家咧多啲聽呢個環節，你就會知道更加多，或者自己再做多一啲嘅分析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星期傾過。嗯，拜拜。 晨光第一線 ，DSE 小貼士。 各位考生，记得预早了解你的市场位置，可以的话早啲去一次，咁你去考嗰一日咪唔使咁惊慌，惊搭错车唔识路咯。我是 Kitty 崔洁彤，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啊，小白、Barbie 系啊， 钟哥同埋 Kitty， 你哋好啊， 你好啊。 今日咧优惠咧就可以讲下呢一个吓，关于呢个网锁匙啊，买 楼同锁匙有关嘅， 系咪又系讲上次嗰、那个？你唔见咗锁匙又摆嚿嘢喺度，嗰啲 黐住系嘛？搵翻。 我依家条。叫做 headphone 线啱啱黐住咗我条锁匙，所以有啲声响啊吓，咁啊唔好理啦啊，最紧要系讲下呢一个唔知会系优惠啦，定系惊慌啦，话说系咁嘅，咁啊喺美国咧有个小朋友啊吓，咁啊网购咧。买两万条雪条， 哇！呢个旧闻嚟噶， 咁多咗啊，咁多咗啊，多咗多咗咁样啊吓，咁啊，可以退翻嘅，但唔可以退翻晒，咁所以咧，即系有关咧啲家长咧，就将嗰两万条雪条啊派俾身边嘅人食咯。 呢个真系阿林慧正话讲嘅下集啊，即系正话林慧我哋倾嘅时候都未够时间讲埋个下半节，而家终于知啊，我正话就以为啊系咪摆晒雪柜咧？ 系啦，我哋都未讲到佢嘅处理系点样，我就话派街坊啦。 估唔到咧。崔杰同我中了一半就是派街坊。咁林慧講唔到嗰一半咧，就係歐就講咗，原來可以退，不過退唔曬。係 啊， 咁於就咁樣處理咗。 呢個都正常喎，因為如果譬如我嗌錯嘢咧，即係我唔啱啦，咁我都會問下，其實有冇得補救啊？咁樣即係如果咁大嘅錯誤，我都會問啊。 係。 同埋頭先我有同阿 Barbie 講咧，我就話有時候如果你落一啲 order 係比較大量嘅話，而大量到佢都會覺得有啲詫異嘅話咧，其實嗰邊公司佢會打翻嚟問你都 check 噶嘛。 真係喎，我 credit card 公司。即前排咧都有一个不明嘅转账啊，佢都有即刻打俾我咧，话喂你有冇咁嘅一个交易啊？咁我话咩交易嚟噶？咁佢就话 不道德的 啊，唔系系一间保险公司嘅交易。我话冇喎，我冇投保呢间保险公司噶。咁佢就话个金额都大嘅，所以先打嚟问一问 两球咁样啊。 冇咁多五位数字啫，五位数字都古怪嘅，其实因为冇买开嘛。咁问点解咧？跟住咧就真系打咗好耐电话去追索翻，发现咧就系之前啊。去超級市場買嘢嘅時候咧，可能由嗰一刻開始俾人盜用咗，有啲資料係啊，咁就即刻。得一個方法嘅啫，就係 cut 咗張卡，寄咗張新卡嚟，跟住 之後啲嗰啲就唔關你事啦。 係啦，就即刻嗰條數就可以即係取消咗、拆除咗佢咁樣咯。因為即係信用卡公司我覺得好古怪啊嘛。即係通常咧呢一類嘅保險咧過咁多位數字嘅一個叫做投保咧，就會做一啲即時嘅複核嘅，透過手機。咁但係佢當下又冇做到，咁啊唔知係咪個金融機構以至間保險公司出現咗漏洞咯？咁樣，即係大家真係要小心啊！今時今日，即係好似鐘哥話齋咧，有陣時電子貨幣咧係方便係好嘅，但係咧入邊咧亦都有好多唔成熟啊，或者咧錯漏百出嘅。 咁你會唔會做翻我咁樣啊？ 繼續洗現金，繼續洗現金。 其實我自己都是一個幾中意帶現金出街的人嚟、即係比其他人多咯。有陣時候有啲朋友都會話：，喂，你有冇五嚿水啊？借住嚟先。我都會話有噶， 有冇五嚿水借住你？ 至少嗱，依家大家攞開 有冇兩到五嚿水借住你先？咦，我有喎，我有喎，今日竟然 得五嚿水啊！ 我哋呢度有四唔計你， 我 就四個人 今日。 OK 啊， 係喎，小白多唔多？ 小白 多唔多啊？ 我今日有八嚿水喎， 哇！你最多喎，你咧？ 哇！ 你有幾多？兩萬咯， 係啊！ 我有兩萬蚊。 我琴日用咗啲錢啊！琴日買嘢用咗啲錢。 唔係啊，因為咧，阿鐘哥啲錢去咗我度啊。 咦，係喎！ 因為我負責落 order 早餐，跟住鐘哥請咧，佢將啲現金俾咗我啊。 買早餐要用2000蚊嘅咩？ 呢度1000蚊啫嘛。 我1000蚊都多啦。 哇！幾日咪有一啲係我自己血汗錢嚟 嘅。好啦，正話講開叫錯嘢，譬如話落錯 order 幾多條。雪條啊，嗰啲咁樣叫，退翻佢啊。好啦，每個人心目中都有個價嘅，究竟幾多你會覺得叫錯咗都算數啊？嗱，譬如好簡單 啊 ，total 係一個好實際例子啫。譬如你喺茶餐廳叫嘢食，你叫錯咗，原本我想叫阿 Barbie 中意叫食雞排嘅，點知叫錯咗件魚柳，咁我嚟到。换唔换啊？ 梗唔换啦， 算咯，我都会唔换咯。呢啲就 嗱，好啦，咁呢个就系心目中有个价咯。因为你系因为鸡排同鱼柳你都 OK 啊，定还是因为个价钱唔值得你大费周章去换先？ 可能都真系因为价钱嘅，即系你讲紧40-50蚊嘅嘢，咁啊算啦，粗粗地食咗佢啦，咁样即系或者有一个咁嘅概念咯。 因为譬如话有啲咧，譬如你坐喺度食嘅时候咧，即系无论系饮杯嘢都好啊，点都要换翻一杯嘢都要换啊嘛。 系啊，咁啊，今日嘅早餐。中共万岁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五月十日是一年的第130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35日。1982年5月10日，港铁营运的铁路线之一，连接港岛区中环站至荃湾区荃湾站的荃湾线正式投入服务。其中荃湾站至丽景站共5个车站，以及太子站月台率先启用。当时的列车行驶丽景站至太子站不会停站，直至5月17日，深水埗站至美孚站及太子站大堂开放使用。部分车站名称同规划的时候有所分别。在1979年研究报告中出现的葵涌站、垃圾湾站、苏屋站亦已改名。1986年5月荃湾线列车加至8卡。5月10日出生的朋友喜欢独立完成工作，欠缺团体合作冲动，较容易吸引反对者目光，安于天命，顺应时势，懂得进退。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大型工作，会不会令你提起同人合作的憧憬？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大型基础建设越起越多，我们越觉得理所当然的同时，有没有懂得珍惜他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有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白宫疫情首席顾问福奇认为，当局毫无疑问低估死于新型肺炎的人数。福奇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被问到华盛顿大学日前公布的研究估计，全国超过900,000人死于疫情，远高于官方公布的581,000多人。福奇回应说，900,000这个数字较他认为的多，但毫无疑问数字被低估。 白宫应对疫情协调员齐恩慈接受传媒访问时透露，五成八美国成年人已经接种最少一剂疫苗，认为美国的疫情有好转。总统拜登早前定下新目标，到7月4号独立日前，为全国七成的成年人注射至少一剂疫苗，但近期接种率下跌，当局正透过不同方法鼓励民众打针。印度的新型肺炎疫情未见受控，中国红十字会透过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向印度红十字会提供100万美元现金援助。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表示，除了现金援助，首批援助印度的抗疫物资包括100部制氧机和40部呼吸机，昨天上午已经由成都运往印度班加罗尔。印度连续四日新增超过40万宗确诊个案，印度国防部将招募几百名前军方医护人员协助应对疫情。首都新德里宣布延长封城期限，印度医学协会呼吁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实施全面和有计划的封城。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带领苏格兰民族党保持当地议会最大党地位的苏格兰首席部长施雅晴通电话。民族党说施雅晴承诺和英国政府合作应对疫情，并实现经济复苏。发言人又说施雅晴重申确保让苏格兰人在疫情后选择自己未来的意图，并明确表示独立公投不再是应否的问题，而是时间问题。施雅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如果英国政府采取法律行动阻止公投是荒谬和粗暴。英国政府说约翰逊祝贺苏格兰民族党在选举取得成功，强调目前重点是疫后复苏。内阁办公室事务部长高文豪在访问中被追问是否会到法庭阻止苏格兰独立公投时，只是说不会向这方面靠近。美国科罗拉多州发生枪击案，包括枪手在内共七人死亡。事发当地星期日，一名男子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一个生日派对开枪射杀包括女朋友在内的六人，之后再吞枪自尽，暂时不清楚行凶动机。日经平均指数报29,621点，升26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1美元，卖出1831.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78，瑞士法郎0.901，加元1.212，人民币6.434，英镑对美元1.404，欧元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0.78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9。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多宗嘅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蝴蝶谷道。重复多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排到去蝴蝶谷道。咁喺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跟住松皇台道咧，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太子道东，跟住景泰苑，就系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跟住松皇台道有交通意外，排到去 去太子道东，近住景泰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慢线咧就有坏车，车龙去到奇德尊新村对出。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慢线有坏车，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咁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公路出观塘方向，近住电话机楼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啦。咁但一带仲系车多，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就系将隧公路出观塘方向电话机楼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只系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智乐花园，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老街慢线嘅坏车咧，亦都拖走咗。咁而家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近住亚皆老街一带咧，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因为受较早前电话机楼嘅交通意外影响，咁而家车龙去到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返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和富中心嗰段亦都慢车，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亦都车多，车龙去到彩虹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浪翠园三期对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呢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洪天路，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咧，上翻去元朗公路仲系挤塞，车龙去到榕苑路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亦都慢车，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K-pop 可以为攻占全世界的乐坛，连瑞典的这位著名 DJ 都要同 K-pop 的组合合作。 Alesso featuring Stray Kids。 Cause I love 한번더믿지않겠다는그날너를볼때마다다시또 start the car거린반기지니언사인우리둘의 highlight I don't know No no no How you feeling 네맘깊이 I wanna know No no no 멈출수가없는걸 You got me going dumb Dum dum dum dum dum 생각이 dumb 流行潜质的这首新歌，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的亚军宝座。 Stray Kids 再加上 Chrisette 和 Alesso Going Dumb。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 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卡拉 OK。喺以前，每当我哋遇到一啲开心事，想庆祝一下，又或者好唔开心嘅时候，想发泄一下，卡拉 OK 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嚟嘅。佢嘅历史唔多讲啦，由日本传到嚟香港，喺90年代嘅时候开始兴起。亦都正值是四大天王当红的时代，不少的朋友都会喜欢去到卡拉 OK 去点播自己喜爱的歌的。早期的卡拉 OK 是要靠人手换碟，所以当年当你去到卡拉 OK 要唱最新最快的歌的话，分分钟是要等要排队的。直至到去到后期引入了这个电脑打碟，亦都是省却了这个等待的时间，更多人是可以即时唱到自己想唱的歌。在90年代至到千禧年代，香港是有很多间不同的卡拉 OK 集团，而竞争亦都非常之激烈。他们会各出其谋，用尽方法希望可以吸引到 fans 的注意。例如他们会同唱片公司合作，所有他们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手，当日有新歌推出呢，就会是被个别的卡拉 OK 独家试唱。后来亦都是出现了 Noon K 啊，以及是 K 铺飞等等。所以以前当你同朋友想不到去哪里吃饭的时候，去卡拉 OK 那里吃饭个 K 铺飞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 青春啊，青春啊， 你啫， 青春啊，唔系啊，即系嗰时读书时期咧，呢、這、一个 K lunch， 头先阿梁学熙所讲，即系同我哋 noon K 啊 ，noon K 啊，系、嗯、啊，即系半个不少日子噶， 系啊，同埋嗰阵时好似好平噶嘛， 三四十蚊咁样， 哇， 嗱，虽然啲嘢食咧就真系好一般噶啦， 讲真， 但系至少有个地方可以坐下，嗯、又有得玩，咁啊有嘢食填饱个肚子。 嗯、但系你一个钟头 lunch 噶啫嘛，你中学系嘛？ 喂，咁梗系拣一啲咩？之后有课外活动放半日假嗰啲啦， 你着住校服入得去嘅咩？ 入得， 机铺机铺先入得啫， 系啊， 系啊， 系啊， 系啊。咁但系 唱 K 啫，唱歌啫，系、嗯、我练歌啫嘛。 咁、哦、你系咪练完跟住你会去参加比赛啊？ 诶、我有啊，我细个真系有啊，喺、嗯、中学时代。不过讲到唱 K 咧，我都唔系中学开始唱 的。即系唱歌跳舞样样都得咁样、 啊。又唔系得嘅，即系涉猎下啫、啊，自己有兴趣得唔得咧，就系两样嘢嚟嘅。不过我细个咧，因为屋企人咧，佢有。开卡拉 OK 嘅直头，即系有一间铺头啊，系啊， 你屋企啊， 所以我即系三四岁已经开始接触呢一样嘢咯。到中学，即系有啲同学仔话：，哇，去唱 K 啦咁样，佢哋觉得好新鲜嘅时候咧，我已经觉得唔系好新鲜啦、嗯。但系嗰阵时嘅唱 K 同后来中学唱 K 系好唔同嘅。 有啲咩唔同咧？ 因为嗰阵时咧，因为我屋企人开啊嘛，咁、嗯、我就当然可以去即系知道当中嘅运作系点啦。咁、我好记得咧，细个嘅时候入到去咧，佢中间有一个好似舞池咁嘅东西嘅，即系一个 open area 啦。咁就系大家可以喺中间个位度唱 嘅，大厅咁样。 咁但系亦都之后咧，有好多间细房咧、嗯，就我哋平时见到嘅 K 房啦。咁、而有一间房咧，就是、有个哥哥仔就坐喺度咧，就系、是、打碟嘅、嗯。就系、是、譬如头先阿梁学熙话啦，以前要点歌要排队，就因为佢嗰间房咧专系打碟咧。譬如我当一人有一个梦想咁先算啦，即系好 hit 啦嗰阵时。咁个个都想唱嘅时候，但系佢可能咧里边得一只或者两只嗰啲碟，咁仲系咧 LD 嗰啲大碟嚟嘅，即系。真开心嗰啲啦，系啊，系啦，咁嗰啲咧，佢就会即系见到边一间房点咧，佢就因为佢嗰间房里边咧有好多部呢啲播碟机嘅、 嗯， 即系譬如你有十间房啦，佢 at least 都有十部，即系每一间房有一部，就系、是、link 翻去你间房嗰度啦，咁啊播嗰只歌俾你唱，咁如果有人唱紧用紧嗰只碟咧，你就要等啦，佢就会播下一只歌俾你唱住先咁样。 即系冇而家电脑咁盛行嘅时候咧，你可以随时几多间房一齐同步都得，佢就唔得嘅。 系啦，佢就唔得嘅。 一隻碟只可以俾一間房， 系啦，咁佢用完就到你。咁但系有陣時有啲人會重唱噶嘛，嗯、即系未唱到最，系啦，未唱到最後嗰個字嘅時候，我要重唱啦，我又要唱啦，咁、樣，咁就可能俾人 hold 住咗隻碟啦。 哦，咁啊重唱佢都會係即系隻碟即系再 run 多一次咁樣嘅。 系啦，系啦。 哦，哇，咁衰嘅。 又唔可以咁講嘅，即係呢啲係偷雞啊！如果你係唱曬之後咧，可能你就冇得重唱啊嘛。所以通常都係唱剩最後嗰一句咧，即刻就翻翻轉頭，咁你就可以偷雞。馬上唔使再排隊就唱多次， 因為我見過咧有啲好壯觀噶嘛，一如誒、即係嗰個換碟嗰間房打碟嗰間房咧，跟住係嗰個人喺度一路喺度換嘅時候，一完跟住嗰隻歌咧，佢好似個機自己彈出嚟噶嘛，係 啊， 跟住我咧就係咁樣喺度彈出嚟啦，同埋嗰陣時我記得要揭書仔噶嘛， 好有型噶、 啊，有本書寫低曬每一隻 number， 每一隻LP 啊 ，LD 啊 ，LD 啊，究竟嗰個目錄裏邊有啲咩歌啊？ 係啊，你仲要揾筆畫喎，即係我譬如我揾。阿黎明咁样，你又揾翻黎明嗰几页咁样，咁跟住就睇下00001、00002，咁你就输入嗰部机嗰度咯。咁喺打碟嗰间房嘅哥哥咧，就会睇到你嘅 number， 佢就揾翻相应嘅歌啦。 系、张杰同而家讲佢年青时代细路时几岁，细路仔屋企开嗰啲咧，就系再早期啲嘅，即系未系有嘅而家嘅嗰啲卡拉 OK 连锁店，未系嗰啲添啊。 系啊，未系。 以前我哋最早期咧。幾時我第一次接觸？當然嗰陣時我都成年啦。哇！幾時開始有卡拉 OK 流入香港呢？嗰陣時最早期咧就喺啲酒吧裏邊，咁、就係類近呢啲啦。我話酒吧啲人飲酒嘅啫嘛，唔知邊個開始啊？我都唔記得咗幾時啊！引入咗一部機，就係可以唱歌啦。咁啊，動部機喺度，好啦，咁跟住慢慢就會變成好似阿崔傑同正話講嗰啲格局咁樣啦，大廳啦，然之後有啲包廂。哇！嗰陣時係分咗兩種嘅。如果你係人多嘅，又或者係我想自成一國嘅，咁咪我想要間房，咁你咪喺間房裏邊玩咯。好似而家啲卡拉 OK 房咁樣啦。但係以前大部分咧都係坐喺個大廳度嘅。 係咩？係啊，怕醜嘅喎。 嗱，呢個就好玩啦，呢個就真係好玩啦。當你想唱歌嘅時候，你就真係表演啊。 係啊， 你唔係自己去開心 share，你真係坐喺度，哇！咁多人睇住我。即係我覺得自己去咗深圳龍勝巴咁樣咧，去唱歌唱俾你聽係嗰啲嚟嘅。 我細個就完全唔敢嘅，因為真係你行到出去就全部人望住你㗎啦嘛。係啊，但係其實即係如果你對自己有信心嘅話咧，可以一試嘅，我覺得。 通常我以前去開嗰啲地方，上得台唱嘅都係冇乜自知之明嘅。 係咩？ 就係嗰啲有張巴凳，跟然之後有個升高咗嘅電視，就是、對住個 mon 就係嗰啲咯， 哇！我上兩年我去加拿大咧，跟住我同朋友去個酒吧， 仲有啊， 有， 仲有， 仲要嗰個係西人嗰啲，即係外國人嗰啲酒吧嚟，唔係唐人嗰啲。跟住我係即係同朋友飲下嘢，跟住誒，點解人唱歌咁難聽嘅？咁跟住望下，原來個台嗰度佢哋係爭住去有個人有個 DJ 喺度打碟嘅，直情係咁，跟住就會係。又系咁样，亦对住个 mon 喺度唱咯。 系，不过咧，我记得我最近两三年前啦，去过一次上海。咁我当地有个朋友喺嗰边做嘢噶嘛，咁佢就带咗我去一间咧好出名嘅唱卡拉 OK 嘅地方啦。咁佢点解咁出名呢？就是、因为佢其实每一间房咧都整得好有唱 K 嘅气氛嘅。佢有一个台嘅，即使你间房好细都好啦，即系可能我系地系五六个人都好啦，佢都有个台仔。咁就有一支咧，好似嗰啲夜上。上海嗰啲麦有麦 stand 喺度嘅， 型啊！ 系啦，咁你就可以咧，即系到你唱嘅时候，你就出去，咁就喺嗰个台仔嗰度喺度唱。咁仲有咧，可以有教嗰啲唔同嘅灯光嘅，咁我觉得几得意喎！ 灯台咁样， 灯台咁样啊，系啊。 跟住后来又兴咗一期，就系嗰啲孤独唱 K 嗰啲电话亭啊嘛。 哇！嗰啲我真系冇试过， 冇咩兴趣啊！嗰啲 我喺内地我就见过。咦？原来你要观众 嗱，我唔够胆出大厅啫。但系都夠膽唱俾朋友聽嘅，如果一個人去唱，我真係好孤寂喎。 係啊， 我頂多試過兩個人去唱啫。兩個人咧，我就覺得係一個消閒娛樂嘅活動咯。 哦，我兩個人去唱，我有目的嘅。 咩啊？ 嚇，咁因為 唔好講俾我聽。 哇，唔係出得街嘅，咁因為 借錢。 因為嗰陣時咧， 定係 sell 保險啊？即係唱下嘅時候，其實咧係啊。 咩啊？嗰陣時最老土嗰啲，即係中學時代係憑歌記意噶嘛？你而家約個心儀嘅對象，跟住就一個 playlist 咁樣點。 哇！佢肯同你两个人去唱 K， 其 实 系咪代唔系？但系我衰咗嘅， 你唱得唔好听，你就呢个就系攞嚟衰啦。 唔系喎，我同个梁学熙去唱 K 嘅 ，OK 噶 ，OK 嘅。 咦？ 佢 你咁咪出嚟大家切磋下喎？ 你聽到佢把聲底都 OK 啊，系啊。 個別一兩隻歌嘅啫，呢啲。 如果大家有啲咩喺唱 K 上面嘅，想即系抒發一下，不妨喺我哋个面书嗰度留言一下，现场面书。 啱啱咧都喺晨光嘅面书上面咧，有听众send 咗 message 俾我哋，佢话讲到。 到嗰啲大碟咧 ，LED 碟咧，花咗就大件事啦。 哦，系噶，跳线咯，对对对对，咁样。 系啊，同埋因为嗰阵时佢有个窿喺中间俾你，即系揸住只碟噶嘛。传闻咧，我记得咧，佢就话唔好掂个窿侧边个位，反而嗰个位咧系最最影响到只碟嘅声。我唔知系咪嗰时细个听翻嚟嘅。系啊，大家可以留言俾我哋，话俾我哋听啊。 好啊。 咪讲少呢句咧，真系由细讲到大，沙央沙央啊！唔知你又谂唔谂到有啲乜嘢嘅说话，由 B B 仔到老人家都啱用呢？吓，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介绍翻呢句说话，沙央沙央，可能而家好多人咧都会听过嘅。呢句沙央虽然话就话系我哋华侨成日讲，但系原来本身呢句说话我都听好多印尼人一样会讲嘅。其实系因为佢由印尼话变成华侨成日讲嘅一句说话，沙央沙央。我细个认识佢嘅时候，就系因为细个坐唔定，成日跑嚟跑去，又跌亲又撞亲，成日又搞到呢度损嗰度流血。于是乎，我嘅爸爸妈妈或者阿公阿婆咧，都会同我讲沙央沙央，意思即系话，哎哟阴公咯，锡翻锡翻咁嘅意思。不过咧，大咗之后，我又会成日听到沙央沙央。喂，点解啊？唔系因为我又跌亲又受伤，反而系因为我啲食物跌亲啊。咦，食物都跌亲，系啊，即系跌咗啲食物，跟住唔食得，意思即系解作，哎呀，好可惜啊！ 晒恩晒恩亦都可以用于原本你拥有一件事，然后因为经过某一啲嘅因素，例如好似头先所讲跌咗食物冇得再食，翻工升职嘅机会冇咗等等嘅时候，我哋都可以讲呢一句晒恩晒恩啊！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大定把遮，点解呢？落雨就挡雨，阳光猛烈就挡太阳，以免天气影响心情，心情影响分数啊！咁多位考生，我系阿 O，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我发觉咧，我哋啲听众咧好有创意啊！今朝咪话咧，叫大家上我哋二台面书专页睇下我哋今朝嘅合照咧，到底数到几多个人嘅？我发觉答案里边咧有几个系四点三啦， 系 同埋四点五噶。 四点五我都觉得系四点五。 四点五， 因为小白遮住咗半块面。 但四点三系点计出嚟嘅？ 我反而觉得如果你要再细分啲咧，佢似四点六添啊，因为佢系大半块面啊。 系咪又起啊？讲紧我又起啫， 唔系啊，本身应该系五个噶。 系咩？ 系啊，遮咗少少小白。 哦， 你数唔到五个咩？ 数唔到啊？ 哦， 冇事吗？ 我生日大咗咧，即系个年岁大咗，啲智慧少咗。我觉得自己啲智慧少咗。好啦，系时候增长下知识，同埋咧俾啲 like 我哋啦，咁啊可以即系令到我哋嘅Facebook page 多啲人去关注啦，即系二台嘅 Facebook page 同埋我哋嘅 post 都多啲人去关注啊吓，咁啊都希望透过社交平台同大家互动下啦。嗱，今日咧短短地都想讲呢一个啦，你见到我自己嘅肤色黑咗啦，咁啊夏天来了，咁啊梗噶啦，夏天来了咧有两样嘢都系烦恼嘅，第一有蚊啦，咁啊蚊啊。择日再讲。第二咧就系天气好热啊，夜晚黑唔系好瞓到咁样。咁啊，睇翻消委会咧有个新出嘅报告咧，就系话冷气再加埋风扇咧，双管齐下嘅话咧，每个月咧可以悭到咧近100蚊嘅月费喎。咁系啊，呢啲平时 乜嘢月费啊？ 电费系每个月悭到接近100蚊嘅电费咁样咯。 呢、這个我都听过喎，呢、這个策略，因为有啲人咧好中意开冷气开到好大嘅，即系18度啊咁样，即系你入到雪房咁样嘅。咁、但系咧，原来咧你开个冷气开细少少，咁但系喺一个适合嘅位置，你加多把风扇嘅话咧，咁你个因为你嗰个冷气机冇校到咁行咧，其实佢冇咁抢电嘅，咁、 风扇又相对悭电少少 啦。咁就做到嗰个凉快嘅效果， 居留嘅效果。你屋企会唔会两样双机齐开？ 我有呢个情况咧，就系、是、当真系好热，而个冷气啱啱开着嘅时候咧，我谂头嗰10分钟我都会开埋把风扇去助一助力嘅，即系等佢好似咧 快啲咁， 系啦快啲。咁但系之后我就会熄咗把风扇，净系靠个冷气咯。 系、哦、啊，咁可能如果个风扇继续长开咧，啲电费再悭得多啲添啦。消委会系咁样讲嘅，咁啊电风扇咧耗电量咧只系冷气机嘅5%-10% 啦，所以开冷气嘅时候咧，加埋风扇咧，就可以令到你嘅空间咧变得更加快去变凉啦。咁其实 Barbie 都啱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想除咗达到变凉嘅效果之外咧，就想悭埋电，咁啊真系可以用埋呢个咧冷风机或者咧一把风扇咧，就加快个对流效果，咁样就令到咧冷气机嘅输出咧可以调到咧多2-3度，即系令到。佢嘅輸出咧，再可以 maximize 啊，即係極大化佢嘅輸出咁樣咯。咁啊，估計啊，即係講緊就係消委會估計咧，每個月啊，用呢一個方法咧，可以減翻電費大概咧高達啊50蚊-80蚊㗎。咁啊，即係小數下長計啦，一年過去了，如果你日日都要開冷氣嘅話咧，都慳翻成1000-0蚊㗎。都真係喺翻度啊嚇。咁啊，唔止屋企可以用得到嘅，其實 office 都可以用到。所以我哋嘅伟大嘅直播室有咩啊？ 有风扇咯，系啊。不过呢个好紧要啊，真系大家都可以，而家都未算系最热。如果而家你已经惯咗开冷气咧，即系有排开啊，又唔环保系咪先？而家试下开住风扇，凉凉地先啦。 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噶。 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咁反方向去荃湾咧都系挤塞嘅，近观景台嗰段啊，而家龙尾咧排到观景台。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嗰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观景台。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咁另外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宋皇台道嘅交通意外咧，就系、是、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喺宋皇台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未消散啦，排到去蝴蝶谷道对出嘅。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而家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就喺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东港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那段彩虹村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就挤塞，龙尾在浪翠园一期。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点止三色咁简单？ 全港首个为银铃而设电台电视同步直播嘅游戏节目《香港暖流》登场啦！ 五月十七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一点，打开港台电视三十一， 或者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七八三，就可以同我哋玩游戏。 节目会邀请到嘉宾主持祝文君、麦雅智，当然就唔少得恒常主持侯伟新同埋袁子佩啦。佢哋会准备大量游戏同丰富奖品，务求令大家睇得开心、欢心又清心。 早晨，同大家做个大市前瞻啦。内地咧五一长假期结束啦，北水回归咧未如理想，未能够提 震到港股的动力。北水智爱的科技股继续有沽压。腾讯、美团上个星期都没有北水吸纳，分别都要跌大概 4% 和 5%。 不过美国四月份的就业数据出来就意外地转弱，还有这个加息的阴霾和收水的忧虑稍微减少了。今个星期初咧，可以有机会令到咧科技股带嚟大嘅支持咁话，咁究竟系咪咁咧？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嘅亲子百分百啦，咁啊喺白元路前面咧就坐低咗边位咧，就系慈惠幼苗教育主任啊，资深注册社工啊，靓女王嘉嘉喺度。 Hello， 大家好啊！ 嘉嘉你好啊！喂，嘉嘉最近咧，我真系听到一个嘅概念，我真系唔系好明啊。咁啊，你喺度就啱啦。有一个咧叫做儿童为本。嗱，我哋做家长好多时咧都系以儿童为本啦，即系譬如你问我嘅样嘢，梗系谂小朋友先行先噶啦。咁唔系已经系做到儿童为本个概念，但仲有啲系咪深入啲嘅嘢，我哋平时家长就忽略咗，谂住摆佢第一就系儿童为本咧？ 嗱，你真系问得非常之好啊！因为咧，嗱，我哋家长讲嘅儿童为本咧，就系我要喺佢嘅角度为先去谂一啲嘢，去做一啲嘢嘛。 吓， 而呢一个儿童为本咧，即系讲紧游戏啊，玩游戏，嗰个意思系由小朋友佢自己觉得边一啲佢觉得重要而出发，所以咧个 subject 咧就唔系我觉得佢需要啲乜嘢，佢觉得佢需要啲乜。 咁明啦，一般家长就系话，我觉得呢样嘢俾个仔仔最好嘅。咁呢个其实并不是儿童为本，儿童为本嘅真正 concept 就系话，小朋友原来佢觉得呢样嘢系最适合佢自己嘅，我哋就帮佢安排，系唔系咧？ 又或者系未必系帮佢安排嘅，我哋尊重佢嘅选择。 哦， 系啦，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大人好难做到， 好难做啊！佢拣一样嘢，譬如零食咁讲。嗰樣嘢明明豬油炸嘅，我梗係唔揀俾佢啦。 當然啦，我哋環境控制係要處理好嘅，即係你講得好啱，小白，環境控制要處理好。 梗係啦， 跟住我哋就尊重佢選擇。但係呢、這個講緊背後一個好大嘅信念就係、是、你信唔信小朋友先？ 嗯。 嗱，如果你 信噶， 嗱，如果你唔信小朋友咧，就會出現咧頭先講嗰種咧，就係、是、我唔信你識得為自己揀，於是咧，我覺得邊啲係為你好咧，我幫你揀。 哦，如果好似我咁啦，我作為一個爸爸啦，咁我小朋友有陣時會選擇嘅。佢選擇嘅時候，我都盡量去到尊重佢嘅意願。咁但係有陣時即係選擇錯咗，我明知道錯，我好衰嘅，唔係一個好嚴重嘅錯誤，我都由佢自己繼續行，然後俾佢試下撞下板。咁係咪又係一個都叫兒童為本，但係錯定啱兒童為本？ 嗱，應該係咁講，你呢一種嘅處理咧，就係你尊重個小朋友嘅選擇，表面上 嚇係咩？但係我連埋嗰個選擇我都。同佢一齊去行動 ，take action， 陪伴佢行動，或者你等候或者讓佢行動啊嘛。但係你背後心裡面，你頭先講咗個重點啊， 睇佢死咁樣。 其實我就係睇你死， 哎， 我覺得咧，你應該咧都係揀錯嘅。你兒童為本咧，真係堅嗰個背後嘅心態就係、是，我好深信小朋友佢有能力啦，佢知自己需要啲乜啦，跟住咧我哋真係信任佢啦，而俾佢選擇同埋俾佢做。 咁難嘅原來兒童為本。 係啊，其實呢個心法係非常緊要。如果你冇呢個心法咧，你常常咧都會你個樣啊都會俾佢覺得，哎，爸爸都睇我死㗎啦咁樣。所以其實你係要無限信任佢。 你頭先嗰句。嗰把聲咁似我個仔嘅，點解？ 我已經代入咗你個仔嘅睇法。嗱，不過咧，我哋今日講嗰個咧係兒童為本嘅遊戲模式， 係 係啦。所以咧，其實除咗係講緊一啲普通，即係一個 on general 嘅心態之外咧，係講緊喺某啲遊戲嘅時間咧，我哋真係真心相信小朋友，其實喺遊戲裡面係幫到佢，佢自己幫到自己， 係 去處理一啲內在嘅需要啦， 哦， 處理一啲情緒啦。佢裡面咧其實有好多嘢咧，佢係會學得到啦，但係自己發生，佢自己選擇，咁，所以咧呢個介入咧，個家長係要少好多啦，同埋要無限相信個小朋友，同埋要好相信個遊戲過程咧，個小朋友係自己可以處理得到。 係咪所有嘅遊戲叫小朋友玩緊嘅時候，我都可以用呢個兒童為本呢個心法？去到代入去，等佢自己喺整個無論咩遊戲都好，喺佢入面嘅過程入面，佢可以處理到嘅咧。 其實咧，我會建議咧，兒童為本嘅遊戲時間咧，唔需要多嘅， 啊。 我就建議一個星期 手巾咁得唔得㗎？其實。 其實咧個心法咧，其實做任何嘢都可以做嘅，無論遊戲又好，你同佢食飯又好，其實呢心法可以做。但我講緊咧係真係完全地運用嗰種態度啦、技巧啦。 嗯， 其實一個星期咧大概做兩次左右咧，一次大概45分鐘至1個鐘。 唔多喎。 係啦，但係因為咧點解咁講咧？中間個技巧咧係 即比較難掌啦，同埋咧對於家長嚟講咧，佢真係完全放任，所以咧嗱，因為我哋家長咧， 你講得話放任同家長角度可能覺得我放縱咗，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要拿捏，如果你時刻都話我全部一日都兒童為本啦。你會發現搞不掂，因為你生活裡面仲有很多安排的作息， 啊、 其實是你話事的嘛，你真係要做的。 例如問我仔仔你要吃什麼兒童為本咁樣， 係啊，真係搞 我要吃壽司咁，跟住係係咁要攞， 或者狂食薯片咁，你搞不掂啦。 係啊，搞唔掂啊！ 所以咧，其實兒童為本呢一個概念，特別喺遊戲模式裡面咧，唔係成日做嘅，唔需要成日做。佢係令到個小朋友咧喺嗰段時間咧，佢可以增強嘅自信心啦，佢可以提升到佢創意啦，佢、有時可以處理到自己嘅情緒啦。有時可以即過渡到自己啲需要啦、其實係呢一個嘅功效、所以你唔使日日做，亦都唔使常常做，但係佢背後兒童為本嘅概念咧，其實喺生活好多空間都可以運用咁解。 咁、我需唔需要同阿仔仔講就阿仔仔嚟緊呢一個鐘，你話事。兒童為本時間啊，兒童為本放題咁樣，你話事㗎啦咁樣，跟住需唔需要話俾佢聽？定係我哋而家玩個遊戲？不過我自己心入邊知道我嘅兒童為本咁樣咧。 嗱，當然你同佢講什麼是兒童為本，佢真係睬你都傻啦，佢鬼知你講乜嘢？ 即係我都會同佢講啫。嗱，呢個鐘你話事咁樣咯。 類似係咁，你其實咧，因為兒童為本遊戲時間咧，如果家長同小朋友做咧，我哋會建議咧係特別有一啲平日唔玩嘅玩具會參入喺裡面嘅，即係可能 例如啤牌唔通係？ 唔係 麻雀， 即係啲。新嘅玩具，不過其實當然有唔同種類啦，即係可能你侵一啲平日玩嘅玩具，大概三分一左右，跟住有三分二咧係一啲新嘅玩具，令佢覺得咧，哦呢、這個鐘嘅遊戲時間係特別嘅，跟住就同佢講啊，嚟緊咧我哋會有一個咧好特別嘅時間，呢個時間咧我哋每個禮拜咧都會有一至兩次嘅，咁呢個鐘裡面咧你可以點玩都得。即係你中意點玩啲玩具都 OK，、就咁樣俾佢，令到佢知道咧，同平日玩係唔同嘅。 哦， 跟住咧，你點同佢解釋都冇用㗎。 嗯， 其實咧就喺做嘅時候，佢玩嘅時候咧，你開始用嗰啲技巧同嗰個心法咧，佢就會好 feel 到嗰個鐘咧，同平日玩係唔同 啊。而佢就感覺得到嗰一個鐘咧，佢就開始會自己可以話到事啊，有一個自主權啊，同埋覺得佢好被尊重啦。 冇錯，嗱，當然個技巧係超級難嘅，所以咧，我想揾一集咧去即係。細緻啲佢講多少少咁樣。 好啊，哇！呢個真係難啊！我自己聽完之後，我都喺度有一個最大嘅難關就係、我點樣可以俾一啲嘅權力佢，尊重佢之餘，又唔會令到佢覺得佢行錯，爸爸睇死佢，又或者係令到佢自己亂嚟，我又唔理佢咁樣。點樣喺教育佢之餘，又可以放到好多嘅尊重入去？所以我諗就係難就係難呢一個位啊嚇咁啊！下次再可以深入少少研究一下。唔該曬嘉嘉。 好，拜拜。 九点十六分啊，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73%啊，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有 morning call 嘅环节啦，咁喺度咧都可以做下呼吁，而家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88， 系， 咁啊，如果有 往后你睇下有咩假期咧，咁样， 有咩假期啊？ 如果去到佛丹啦， 吓、 喂，五月好快过啊，其实真系， 哇，我寻日都车叹咗一声就话，哇。今年就嚟过一半，就嚟去到一半噶咯，而家都 其实呢两年都系 过得好快。 旧时咧以为有得去旅行咧，啲时间咧先过得快。 系啊， 依家过得好快， 系 快到系眨一眨眼。 眨眼 嗱，你到咗一年几咧，就会系咁。我自己嘅体悟啦。咁我礼拜六日就入咗一个佛寺嗰度啦。 系见到。 咁啊，修学喎，真系 系啊，有冇抄经啊？ 冇啊，因为疫情嘅缘故停止咗抄经呢个活动。 哦，系啊， 系啊，咁所以都可以 for information 同大家讲翻。 唔该晒。 不过就即系自己咧，即系静修嘅时候都有啲觉悟啊。 系，有咩 眨一眨眼？过咗一个钟啦，咁样。 系。 喂，时间真系好快，你静修嘅时候嘅过程之中，即系等一等或者睇一睇啲嘢，已经过咗两个钟咁样。 所以正所谓要珍惜当下啦， 系啊， 要珍惜身边嘅人啦。 冇错啦，就系咧，爱要说出来啊！1872388， 好彩我 get 到你讲咁耐，最屘系点样谂翻落去？ 我哋已经形成咗一种默契啦嘛，话晒都识咗十几年，再眨一眨眼啊，识咗 Kitty 姐30年噶啦。 冇哥，唔好咁讲，要点首歌俾我听咧？嗱，我哋自己唔使啦，我哋唔会公器私用嘅。但系呢一个咁珍贵嘅时光咧，呢个 morning call 嘅机会咧，梗系留翻俾我哋亲爱嘅听众噶啦。 立即打个电话嚟1872388。如果你有啲祝福咧，想透过大气电波送出去咧，欢迎你打个电话嚟啦。 白灵顿啤梨又被称为贝灵登啤梨。 贝灵顿啤梨、贝德灵顿犬等等。无论是哪一种叫法，这只看起上来好像羊的狗仔，对很多人来讲都非常之陌生。白灵顿啤梨源于英国小镇白灵顿，同积罗素、约瑟啤梨等等都是同属于啤梨犬。啤梨犬是工作犬，是有目的地繁殖出来的品种。贝灵顿啤梨原本是被繁殖用在谷仓那里捕捉老鼠又或者其他细小的动物，时至今日才发展成为家养的纯种宠物犬。白灵顿啤梨的外形很独特，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头顶上面有一泡蓬松的毛，从正面去看好像完全看不到它们对眼感，不少人都觉得它们看起上来好像一只羊仔。有兽医指出，那一泡毛的作用就是为了让白灵顿犬在工作的时候挡住灰尘，不被其他动物咬到。总括来讲，白灵顿啤梨善良、亲人、容易饲养，只不过在香港出现的几率比较少，所以不是很多人认识。以后有缘在街上面撞到他们，千祈不要叫他们做羊仔啊，他们就是白灵顿啤梨了。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是 Kitty 崔洁彤。 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打咗电话俾阿关太，关老太你好，早晨啊关太。 早晨啊，白元浩。 系要啲乜嘢晨光 Morning Call 嘅点唱先？点俾边位？ 我咧，首先本来五月六号咧就想俾个孙女生日嘅，点知打去已经满咗位噶。 系啊，我哋好快额满噶，我哋 啊补足咯。 系啊，补足啊，补足非常之好。我成日都系同啲听众讲噶啦，补足有咩好咧？一年啊，你无端端生日多咗一日，同人有人同你讲话 Happy Birthday， 系咪先？ 系啊，系啊。 系啊，嗱啊，即系孙女生日系嘛，关太。 是啊是啊，个孙女一岁啊。 一岁叫咩名字、叫咩名 字？叫做晴晴。 晴晴，晴晴妹妹、 啊、 生日快乐 啊。 多谢 你。我是白元浩哥哥啊。 多谢你啊，希望佢快高长大啦、聪明活泼啦、 肯定会。 同埋呢，我想预祝我个细仔五月廿九号啊摆酒结婚。 哦，细仔啊。 是啊，恭祝佢两夫妇咧恩恩爱爱、甜甜蜜蜜，样样嘢都顺顺利利噶。 哇，梗系要啦！咁啊，觉得啊，未来新抱点啊？ 好，佢一年前已经住咗拆噶啦，同我住噶，乜个摆咗个褪咗几次，褪到最后一次。 哦，冇办法，系啦、啊，疫情啦、啊，冇、 啊、 办法啦、 啊， 系嘛、 啊啊啊啊？ 喂，有啲乜嘢特别嘅说话？同翻阿细仔啊，同埋阿细新抱讲啊， 恭祝佢哋甜甜蜜蜜啦，夫妻恩爱啦，白头到老啦。 哇，嗱，最欣赏阿细新抱啲咩先？你 欣赏佢好叫做咩啊？自然咯，出自即系真心咯。 哦、 据我 即 系 个人够真 系 嘛？ 真系啊，系、 哦、 啊， 仲、 啊、 要个人真之余咧、就对你又特别好嘅。 是啊是啊，他对个个都好好的、尤其是小仔个个都很喜欢他的。 哎，这样就好了、希望如果他们想有 BB 的话你都加油啊加油啊。 我希望了解两个心事啊。还有呢，我想恭祝我的大仔八月二十六号生日快乐。 哦，八月二十六。 是啊，希望他事业顺利啦，家庭美满啦。 好。 个个都甜甜蜜蜜啦，最紧要个个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同埋健康啊，个个都 点啊？系个个都收到晒啊、全世界最幸福嗰个肯定系你啊，关太你放心啊。 多谢我哥满足啊，事关老公又唔锡我，仔女又唔锡我。 哦， 系啊，事关老公又唔锡我，仔女又唔锡我。 哦，都话你 sweet 到爆啊！ 是啊 ,fit 到爆啊，佢都已经预定我母亲节啊怎样搞的。 啱啊啱啊，都 是 话的啦。 开心到满社。 都会啊，巴闭开心到满社。祝你继续开心满社啦、好不好啊？ 好，多谢 多谢你的电话。 点嘅前程万里，希望个个都乘风破浪啊。 前程万里光辉永。忘掉旧。 翻，展翅高飞若铁眼，孤身哪怕风霜侵。 乜嘢事啊，崔杰彤？ 点解你喺度系咁画个日历嘅？ 我帮 DSE 嘅考生倒数紧啊嘛。 点解要倒数啊？ 睇下佢哋仲有几多日要考试咯。 不如试下叫佢哋享受每一次考试仲好啦。 又系、哦， 转个心态，可能考得更好噶。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啊！星期一嘅早上有 Kason 罗启新，早晨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 O， 系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下先？ 哎、今日咧就系七点集七啊，今晚啊咁啊，医生与你咧就会讲乳癌嘅吓，咁啊即系除咗喺个咁样嘅处境剧里边啦，咁啊当然又有人怀疑自己系噶啦，咁样咁啊搞出一连串嘅事件之后咧，咁啊亦都会有医生同大家讲下嘅，因为乳癌系女性最常见嘅癌症，亦都系全港咧最常见嘅癌症排第三嘅，仅次于呢个肺癌啊同埋大肠癌嘅。咁啊除咗话咧预防有肿块之外咧，仲有啲咩要注意嘅咧？咁同呢个基因异变又有冇关系咧？今晚咧都去睇睇。咁另外咧，衣食同源呢个环节里边就讲啊，女性咧步入中年期咧，身体就会出现咗咧，即系更年期嘅症状噶。咁啊，中医师咧就会同大家讲下一啲滋补嘅汤水啊，或者系饮嘅嘢啦，点样咧？就系去即系饮去呢个益气补阴啊。系啦，咁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吓。咁去到咧呢一个咧，铿锵集啦，八点钟啊。咁啊，题目系叫做《麒麟沉睡了》。 系 哇， 边只麒麟咧？ 讲乜嘢嘅咧？系咪讲饮嘅嘢咧？唔系，就系话咧啊，原来咧麒麟系被视为呢一个人兽啊，咁样喺呢一个咧节庆啊庙会里边咧，都会有舞麒麟嘅。 系 咁有唔少嘅团体咧，其实咧嗰、那个亦都系佢嘅收入来源嚟嘅、但系疫情之后咧，好多民间活动咧都减少咗，又或者咧唔俾进行啊嘛。咁所以咧，唉，香港嘅麒麟队伍咧，佢哋即系出动嘅机会啊少咗啦。 唉，麒麟都失业喎、 啊。系啊，真系。 佢嗰啲咧就唔系话叫出动喎，佢叫出棚啊，即系嗰个即系搭棚嘅棚啊，出棚嘅机会大减啊，好多武馆咧都停止咗聚会、啊。喂，咁点算？ 系 啊，即系以前话食 夜粥噶嘛，而家唔系会粥都冇得食咧咁样，今晚可以留意一下。 真系太奇怪啦呢一件事，所以系啊，真系奇轮。 其实呢 个 系咧传统文化要保育下噶嘛， 系啊，真系 啊， 点算啊？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呢个日上八点半啊，日上八点半咧有一个咧叫悠游香港环节啦，今日咧就会睇下。啊、又是无独有偶定是夹定呢，就会带大家去呢入去这个上水古洞的麒麟山那里。 嗯，有麒麟。 的风光啊。咁就寻找传说中的港版心形湖。 哦， 系、哦，嗰度有个水塘啊，好似话依家最 hit 嘅一个打卡点啊， 心 形水塘，系、 哦、 啊，即系可为发展古洞带嚟新基调啊嘛，嗯、我睇啲文本系咁样写。 咦，咁要诶望下呢一个电视节目，睇下有几靓先得。 咁啊，另外讲乜讲物啦，亦都回应咗咧阿 O 咧头先噏过一句嘢嘅， 系 诶讲咩咧？就系、是、讲荷兰啊，系、 哦、 啦。咁啊，除咗啊风车啊、郁金香啊同埋木屐之外咧。究竟仲有啲咩景点嘅呢？咁啊，趁呢轮咧，大家可能已经蠢蠢欲动啦，啊，谂紧将来疫情退咗之后去边度咧？今晚就去睇睇荷兰呢个地方有咩玩啊！ 好啊，唔该 ，Kaso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大微生物学系临床助理教授薛达表示，本港疫情现时稍为稳定，但系由于变种病毒患者潜伏期达14日甚至更耐，部分长达21日，应为未来几日要密切监察情况。薛达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香港人戴口罩可以减低变种病毒在社区传播，亦要视乎其他社区有没有密切接触者等因素。对于接种两剂疫苗14日之后的人士可以缩短检疫期，薛达同意有关做法，认为可以鼓励市民接种疫苗。他相信新冠病毒不会消失，需要找方法共存，其中一个方法是由接种疫苗达至群体免疫。虽然接种疫苗后亦有机会受感染，但必定能够减低严重肺炎的可能性。以色列警察和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的冲突持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表明会继续建设耶路撒冷。内塔尼亚胡说，正如每个国家都会建立首都一样，以色列有权建都于耶路撒冷并在那里建设，强调不会容忍极端分子破坏稳定，会果断和负责任地在耶路撒冷实施法律和秩序，并保障各宗教的信仰自由。教宗方济各呼吁停止冲突，认为暴力只会产生暴力，呼吁各方尊重耶路撒冷的多元文化信仰。美国科罗拉多州发生枪击案，包括枪手在内共7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一名男子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一个生日派对入面开枪射杀包括女朋友在内的6人，之后再吞枪自尽，暂时不清楚行凶动机。加拿大传媒报道，温哥华国际机场发生枪击事件，至少1人死亡，警方正追缉疑犯。温哥华机场在社交网站交代事件，表示枪击在主航站楼外发生，机场已经与皇家骑警合作，情况已经受控，机场目前维持开放和安全，航班运作正常，机场事后加强保安。 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41点，升31点，成交金额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2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3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273.8跌9元，腾讯控股601元升1元，复星医药60元升10个，复星医药是60.3升10.25，中国平安81.75升1.5，创科实业150.6升3，阿里巴巴219.2跌6毫，李宁67.3跌个二，荣昌生物94.9跌个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87，瑞士法郎0.902，加元1.212，人民币6.434，英镑对美元1.403，欧元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0.78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8。日经平均指数报29,634点，升276点。港金现价报16,97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11美元，卖出1,832.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啲坏车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慢线嘅坏车咧，仲系未拖走。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慢线咧有坏车，车龙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咁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咧，亦都有坏车阻路，影响到一大车多。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浪翠园有坏车，一大车多。咁较早前东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就已经系拖走咗啦。咁但系一带仲系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就系东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一带咧仲系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车龙就长一点，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因为受较早前的坏车影响，现在一带还是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就车多，龙尾在海丰园对出。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就慢车，排到去兴田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嗰条支路亦都车多，龙尾在丽业街。咁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挤塞，车龙去到中屋村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仲系慢车，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想有大气电波时段，仲要有资助 ，CIBS 帮到你。 CIBS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麦机会。 合资格团体或个人可以申请制作13集电台节目，还有制作资助。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第35、36季截止申请日期6月17号下午5点半。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18到35岁的你，如果有构想又有胆量去讲出你的想法，可以透过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政策范畴上发表意见，等你的构想好像灯胆地发光发亮，一起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5月26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hab.gov.hk 了解一下。 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系咪应该俾啲奖励呢？你都听过好多家长，如果佢哋嘅仔女考试考到好成绩，都会送礼物俾佢，当系奖励。呢啲奖励，小至玩具，大至现金都有。由细到大，喺我哋嘅家长嘅教育里边，已经潜移默化有呢种奖励嘅做法。究竟奖励是不是一件好事来的呢？需要奖励人之常情。小朋友为了心仪的玩具尽力考试，这些就是他们要拿到好成绩的原动力。大人每逢年尾都会问老细，我有没有人工加，有没有发红分，为什么我们会提出这些疑问？因为自己觉得表现挺好，所以希望有些回报。将这样化为物质上的东西，当然就是钱。如果公司告诉你没有人工加，你听到没有，心就会戚戚然，觉得自己尽了力，没理由得不到一些奖励的。你成年就会不开心，跟着放屁，无心工作，不断放负，慢慢还会讨厌公司。你从来都冇听过一个打工仔就算冇人工加仲会赚公司㗎。大人都会驚小朋友如果冇奖励就会唔开心，跟住放屁，无心向学，不断放负，慢慢讨厌埋屋企。唔想咁样可以点样呢？俾啲奖励囉。原来无论大人或细路，都是有为付出了的努力而有一个合理回报的期望的。我记得在我以前细个的年代，无论家长又好，老师都好，他们会说，作为一个学生勤力是应该的，你考第一拿100分不应该要有奖励，这些是你的份内事嘛，做好是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咁点解我哋大个之后就要期望公司加你人工分你花红呢？如果照呢个逻辑嘅话，应该系你做嘢做得好系应该㗎喎。你作为一个打工仔做嘢有交代系你嘅份内事。咁唔应该需要有回报㗎嘛。咁点解对住啲细路仔考试考得好就要有奖励俾佢呢？你应该同佢哋讲，你考第一系应该嘅。调返转头啊，如果我哋认为大个做嘢做得好要加人工，咁你应该要接受小朋友考试考得好，佢哋可以主动问你攞礼物，甚至问你收埋钱都得。其实奖励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正所谓有奖有罚，想罚要分明啊嘛。不过我觉得 小朋友唔应该喺佢哋考到第一或者一百分嘅时候先俾一啲奖励佢哋，而系当你嘅仔女肯主动攞起本书嚟睇，肯主动做功课，其实已经应该要奖励噶啦，唔使等到成绩出嚟先嘅。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钟。 又是一个那么晴朗的午后，我想你一定会想要出去走走，但你知道我会怎么说？赶快去念书。哦哦，你说早上起来有一点头痛，乖，打起精神，我会继续为你加油，多喝点水，把心情放松，然后去念书。哦哦哦，还是要念书。哦哦哦，当你觉得烦恼的时候，就听听这首歌。哦哦，当你觉得寂寞的时候，那就想想我。书桌亲一亲也会变得广阔，铅笔握一握也会变得暖和，相信努力就会有收获，请你相信我。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朝咧，我哋就讲话有小朋友咧，真系好中意食雪条啊！ 系啊， 就买咗九百几支雪条啊！咁、有冇谂过自己喺屋企整咧？ 有、啊，不过成日都惊自己处理得唔好咧，令到咧嗰个雪棒啊，或者叫雪条啦，好多细菌咧，有阵时食咗落肚仔嗰度唔舒服。细个咧，老师都有教整嗰啲橙汁冰冰啦， 系啊系啊系啊， 超简单啦， 攞 支新咩新咩事嗰啲橙汁，跟住有嗰啲雪条套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跟住摆碌棍落去，跟住就搞得掂。 最紧要唔好针到咁高，唔系你摆嗰支棍落去嘅时候就啲 咁逼出嚟。我细个就贪心，次次都针到咁高，好麻烦，觉得自己细个系贪婪，真系令我 唔紧要啊！你早咗学会呢个教训，大个咪冇事咯。 啊、 如果我而家先知道呢个贪婪、啊，我承受嘅后果就更大啦。 如果知道贪婪，发咗达啦。 喂，但系咁，今朝早嘅吹神厨房咧，就教大家整一个咧好健康嘅、叫做冰棒 好啊， 就真系用。即香蕉嚟我整嘅，嗱、 哦、 香蕉你其实佢成个形状即系一条蕉咧，你切开一半，咁、你已经觉得佢即系加一支木棒落去咧，已经系一支棍嚟噶啦嘛，即系好似一支雪条咁样噶啦嘛。但香蕉配咩最好呢？ 香蕉配蜜糖、 朱古力，系啊。咁、呢一个咧好简单啊，其实你以前咧咪食过一啲韩国嘅雪条咧，就咁舀一舀个雪糕落去，拎翻上嚟咧，成、个朱古力脆皮就形成咗嘅、 啊啊啊。 原来喺屋企咧都可以咁样整嘅。嗱，首先咧我哋将香蕉剥咗皮啦，就中间切开一半，咁啊笃嗰支嘅棍仔入去啦。咁、然后咧你就搵朱古力黑朱古力，再加少少椰油。椰油咧就溶咗佢，咁咧就朱古力都溶咗佢啦，就变成一个朱古力浆。咁你咧首先就将嗰、那个香蕉个棒棒咧就雪咗落雪柜先、就冰冻咗佢几个钟，然后咧变咗一个冰棒嘅时候咧就浸落头先所讲嘅朱古力同椰油嘅溶液嗰度、 哦。 你中意咧可以喺呢个溶液里面咧加少少花生碎添。 O K， 系啦，咁一再攞翻上嚟咧。几秒之后你就会发现，咦个脆皮凝住咗喎！ 哇，咁容易整，冇计啦 ，Kitty， 我请你食啦！ 吓、啊，系 系啊， 请我食蕉啊！ 吹过蜡烛加一岁，原来幸福会流泪，一天接着一天。愿你 心里，你拉着我前面幻彩世界，由我伴你出去，而明知终有日难同对，只想你记得寻找快乐的真理，所谓理想随你所想创传奇，不用去追，用你的暴力喜欢从没过期，爸妈会记得重新去认识欣赏你，守护你飞途中要放手，等你从旁守候你，危急之展开两臂。 林慧的享乐时代， 记唔记得？只想你记得佢系 Jenny 吴若希啊！ 记得记得。咁大家记唔记得童年时候咧，中唔中意玩一啲游戏机入边嘅俄罗斯方块？ 中意中意中意， 打火箭啊！ 哦，即系个个都 打火箭咯、 啊， 打爆机噶俄罗斯方块。 系啊，要唔知十万分以上就开始有 火箭啊！俄罗斯方块打爆机系真系叻噶，因为好多关噶。 因为佢玩到好厚嘅时候咧，其实你根本上嗰、那个积木一出嘅时候咧，佢一秒都冇，佢已经即刻跌咗落去。 你打爆俄罗斯方块有几咁叻啫？你唱唔唱得翻嗰只歌俾我听？ 唔系嗱，如果你哋咧系同我一样咧，都系打嗰、那个即系咩地狱嗰个牌子咧，嗰个带咧，佢好似系有唔同关卡，有唔同音乐噶。 任地狱系嘛？任地狱嗰个 系啊，任地狱。 我妈就咁嗌嘅，任地狱 任地狱啊！ 我记得系有唔同嘅音乐，因为咧我外公咧系好中意玩呢只game 嘅，佢基本上个游戏机入边咧，长年累月都系放住呢一饼带。咁我间唔中咧就会去佢屋企嘅时候咧，就会借佢嗰部游戏机嚟打下，都系玩俄罗斯方块咯。如果唔系就冇乜其他渠道去玩呢一个游戏噶啦。咁有冇少少怀念俄罗斯方块咧？ 有。 你讲起啊，头先佢哋哼起嗰个音乐咧，我都即刻想打翻铺啊！ 喂，而家有冇得买翻噶俄罗斯方块？ 你讲嗰只游戏带定咩先？ 咁旧嘅， 喂，有冇得变成 app 噶？其实佢变成。app 咧系成功嘅， 但用 app 打个手感好差、啊。 我唔知道，可能打惯咗咧，你又觉得 OK 嘅，因为都系来来去去食饭几味。 正话我哋唱嗰个主题曲咧，即系嗰个俄罗斯方块主题曲，有冇人想录低佢我嚟做电话铃声噶？ 有噶，应该有噶。 你系咪想帮我哋唱？ 我哋唱多一次啊！准备一二三。 喂，唱得好好啊！ 系咯， 好好啊，真系！ 我第一次见到佢哋咁有默契，你见到佢系隔住一块玻璃咧， 早知头先直播啦， 佢哋个头咧系一齐噏噶， 佢哋简直系开心。 你知唔知而家兴咩啊？ 兴咩啊？ 男子组合 系咯，男子组合啊嘛，好啊！ 你两个改个名啊，改个队名啊！ 再谂啦，再谂啦。通常即刻谂到嗰啲名都唔系啲好名嚟， 即刻谂到啲出唔到街。 我唔知道啦，系啊，做咩啊？系咪有得买翻部游戏机嚟打呢一个俄罗斯方块咧？ 嗱，今时今日咧，我哋兴复古啊嘛，我哋再返璞归真啲，自制俄罗斯方块游戏。 喂，但系咧，我 sorry， 我突然间谂到一个忽发奇想嘅问题，见又有啲时间。 嗯， 点解俄罗斯方块叫俄罗斯方块，唔系叫苏联方块嘅？可能嗰阵时未解体嘅，你有冇谂过咧？ 系嗰阵时咪俄罗斯咯， 嗰阵时已经系俄罗斯啦， 应该系俄罗斯。 即系俄罗斯一成为一个国家嘅时候，第一样发明嘅嘢就系俄罗 斯方 块 啊！ 我又唔敢肯定喎， 即系歌系咪本身俄罗斯？ 俄罗斯民族歌嚟嘅， 系咯，系咯，即系系咯，我哋打嘅时候，哦、好似都系。八几年有啊，会唔会系九几年定八几年？ 九几年，九几年冇冇咁新，冇咁新。 等我哋 check 翻个历史啊，吓、可以。 我自己 自制啊， 我就觉得咧，我系好怀念嗰个咧，要有个十字嘅掣，同埋有两粒圆形掣去操控嗰个感觉嘅、即系你到而家咧，就算你咁多年冇掂过呢个任地狱嘅游戏机都好啦，你硬系只手好似硬系左右都系觉得系识得控制嗰两个按钮嘅。咁但系咧，而家冇办法啦，即系所有嘢都话成日都唔好睇咁多呢一个嘅屏幕啦。咁啊，不如试下反璞归真啦。嗱，我最近咧就发觉香港有一间小店咧，佢就做咗好多一啲类似摊位嘅游戏，但系咧佢嗰啲摊位游戏咧系俾你自己买翻屋企整嘅。包括咩呢？以前细个呢，大家可能都会有啦，嗰啲咩弹珠机呢，即係咪入个银落去，然之后留下。我细个呢，报纸档门口就有部咁嘅机嘅，有一部夹公仔机同埋一部弹珠机，就唔知一蚊定几多玩一铺咁样啦。咁然后呢，你就可以企喺度玩，好细部嘅啫，就係小朋友高度嘅，跟住你就可以企喺度玩波士机咁样啦。即係总之都係类似咁样嘅游戏机啦。大型嘅坐地式游戏机，咁亦都系有一部好细嘅夹公仔机，即系都俾啲小朋友引佢过去，即系会唔会买下啲儿童刊物啊咁样啦。咁而家咧，原来咧就流行用一啲循环嘅再造嘅物料，就好似一啲纸皮箱啦。咁咧就有人咧将嗰啲纸皮箱咧将佢变成咗做一啲咧裁好晒嘅 size， 咁咧就有出到咧其实都有唔同款式喎，嗱有弹珠机啦，有嗰啲咧咪嗰啲叫做乜嘢咧？足球机啊，系、啦，即系有几种嘅桌上游戏嘅。嗱，举个例，譬如好似头先讲噶啦，咁譬如足球机咧，你咪要有两边嘅龙门嘅， 系， 咁亦都有啲咧系 支支棍嗰啲啊嘛，足球 机系啊系啊系啊，亦都有啲咧系个平面本身咧，你要唔俾嗰一粒波波跌落去个平面嗰啲窿窿嗰啲咁嘅游戏咧，即系都可以用呢个纸皮嚟自己制作嘅，系、啦，咁佢就已经有一块块嗰啲环保自己回收咗嘅纸皮啦，咁啊有埋说明书教你，即系佢已经裁好晒啦，唔使你自己剪嘅，咁、你就只需要用最简单嘅物料啦，可能胶剪啊、胶水啊 c u 啦，可能系要胶剪未必得，可能比较硬啲嘅 cut 纸啊，会唔会系咁？ 都都有啲。即係比較勁啲嘅膠剪都 OK 嘅，咁、就將嗰個箱咧，即係因為紙皮嚟噶嘛，全部都係、你就砌翻佢做一個立體嘅盒。咁然後咧，佢譬如俄羅斯方塊咧，咪好多種唔同嘅形狀嘅。咁佢都已經裁好曬俾你噶啦。咁你就考好似咧接一啲立體嘅盒咁樣，就接翻曬佢，然之後自己黐埋佢就 O K 噶啦。咁你又可以自己油埋顏色，咁就做咗一個紙皮版嘅俄羅斯方塊遊戲啦。 幾得意喎！呢啲都係親子遊戲嚟嘅，應該係咪？都係幫助小朋友個智力發展啊。跟住咧點樣砌嚟砌去先砌到凸凸冚咁，會唔會係咁樣咧？ 我覺得咧小朋友都可以。接觸因为我而家小朋友咧，譬如几岁呢一代咧，佢哋真系比较少接触俄罗斯方块呢一类游戏嘅。如果特别系家长唔会话俾佢玩游戏机啊，或者系特别系带佢去啲咩地方嗰度接触到呢一类游戏咧，真系比较少嘅。可能三几岁嗰啲咧，都系比较会玩一啲而家系好实体嘅扮靓嘅，即系通常而家啲譬如平板咧，好兴嘅揿个掣就帮个公仔化咗妆啦，我着咗件衫啦，佢就唔好似我哋以前嗰种手感要自己上下左右去操控啊。或者按个掣先至跌嗰个俄罗斯方块落去嗰个位嘅咁，即系同以前嗰一种嘅模式系好唔一样嘅。 但系我睇到阿林慧send出嚟嗰张相啦，系几得意嘅。但系有个问题，嗱，平时咧我哋食一行嘅时候，即系一行咧填满咗咧，佢会冇咗。但系呢个因为佢系纸皮版咧，系唔会消失嘅， 冇错，佢系唔消失嘅。 即系个玩法系唔同咗， 玩法唔同啦。 就如果玩呢啲咁样叫做咩实体化咗嘅游戏咧，跟住佢玩上瘾。阿妈，我哋下次可唔可以玩食鬼啊？我应该点样整咧？又或者不如我哋玩诶孖佬兄弟嗰啲，咁我应该点样做咧？ 咁我就 攞个头顶上面个花盆咁样啊！ 嗱，食鬼咧都仲好啲，钟哥，起码叫一人扮一个角色扮演啊！即系哪怕佢扮食鬼，我俾佢追住你， 咪变埋英捉鸡仔咯！ 可以将佢改变一下嘅，即系就正如啱啱呢个实体版俄罗斯方块嘅玩法都改变咗啦。 呢、个实体版俄罗斯方块咧，头先咧就可以再配以钟哥同埋小白。 個音樂嘛。 嘅口唱音樂出嚟 可以 download 翻啦，仲 有 嗰 段聲啦，神還原啦， 神還原啦，成個遊戲嘅精髓就係、是。即係削啲積木落嚟，跟住再加中國加小白嘅音樂、 啊。如果大家仲想要邊個遊戲嘅音樂咧、嗯，不妨喺我哋嘅面書嗰度留言啦。係啦，聽日同阿小白繼續唱。 好喎、啊， 我都好期待。 係啊，可以上到去香港電台第二台嘅面書專頁嗰度，我哋等緊你㗎。 我都留言啊，雙截龍啊，我想首先想聽翻雙截龍嘅音樂。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拜拜。 点解咁快讲拜拜呢？ 做完节目未讲拜拜咯。 讲咗拜拜，听众可能会行开噶、哦。 咁会点啊？ 听唔到十点钟新闻报道咯。 愉快感觉嚟到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明天再见，拜拜。 都话唔好讲拜拜咯。 系、啊，听朝见。